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同埋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朝早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星期初朝早显著较凉。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9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至5级，有几阵雨，部分地区有薄雾，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1公里，汕头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6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6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2,862点，下跌1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15点，下跌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系7.765，日元系108.98，瑞士法郎系0.928，加元系1.249，人民币系6.507。英镑兑美元是1.393，欧元兑美元是1.192，澳元兑美元是0.776，新西兰元兑美元是0.71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36.41美元，卖出是1,737美元。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学界超声道主持 欧卓然、 钟杰良。 有时候 Hello， 我是陈善玉，我上年在协恩中学毕业，今年 gap year 转了做全职壁球运动员，希望有更多代表香港出赛的机会。我现在在亚洲青少年19岁以下组别排名是第一。 逢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超声道。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想要 9:09，你哋好啊，晨光第一线嘅时间，咁啊收听频道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香港电台嘅普通话台联播时段，6点到7点咧都系联播时段啊。今日咧系2021年3月19日，咁啊喺今日啦星期五嘅时候啦，咁啊一般打工仔，其实我哋都系一般打工仔咁嘅心态啊，嚟到星期五啦，咁我个人咧，反而咧就系、是。上翻電啦啊！希望咧今日嘅工作咧真係啊順順利利咁啊快快手啦，做完啲工作之後咧，一夠鐘嘅時候咧打卡咁就可以收工啦嚇、啊！希望咧你今日嘅工作都係一切順利，咁啊好快脆咧就完成手頭上嘅任務之後咧，咁啊可以爭取多啲時間啊陪翻咧就係屋企人啦，陪翻朋友，陪翻你所愛嘅人，咁樣嘅人生咧咁啊好啦，平衡啊嘛，唔係淨係得個做字嘅。又可以陪屋企人，但又唔系荒废事业，咁啊，翻工嘅时候又俾心机，咁样就最好啦。 晨光每日一格。 在二台直播室今天早上早继续呢都是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你们好啊，外面23度湿湿地的感觉啊。成功呢好多人呢会用一个方法神机妙算千算万算。去到呢就係諗清楚每一步嘅步骤係點樣做。希望呢可以行到自己心目当中嘅结局，攞到一个理想嘅结果。不过呢有第二个方法㗎喎、係咩呢？曾经有啲好成功嘅人呢，佢哋都係接受访问嘅时候曾经话过。佢话有陣时真係人算就不如天算。无论呢自己係点样计算都好啦，都係好难呢去到真係预测到所有嘅将来嘅。不过佢话有一种人呢好特别。因为佢哋嘅一生呢都可以话係逢凶化吉。个原因唔係因为佢哋千算万算，而係因为佢哋从来都冇计算。咦，点解咁讲呢？有啲人就话可能係佢哋嘅价值观问题，令到佢哋觉得失败嘅定义同成功人士嘅定义呢係差好远。讲緊嘅呢就係、是、一句我哋成日都讲嘅说话，傻人有傻福。的而且确有啲成功人士问返佢哋嘅时候，佢话冇噶，我绝大部分都係靠运气。好多时去到关键嘅位置交俾个天啦。好多时去到一啲重要嘅关头嘅时候呢，做好自己，然后乐观咁去面对。佢话事情呢就会出嚟㗎啦。结局未必係好似你所諗嘅一样，但係原来你发觉每一个嘅结局可能呢都係下一个过程嘅开始嚟㗎。所以能够抱住呢一种嘅心态嘅话呢，人啊就可以接受更加多嘅挑战，有更加大嘅容量去到呢就係、是、面对住唔同嘅困境。积极嘅心，一阵时傻头傻脑唔係代表一个人真係傻，而係代表佢乐观面对每一件嘅事情。其实反映出一样嘢，乐观面对事情都肯定是成功的其中一个重要条件来的。 痴心你知不知你笨过一个我，每次你恋爱你便会紧张过我， 人在爱里也许笨又傻，无法吃也会不饿，人在爱里却说我自然是更宝藏。 知不知你笨过一个我？每次你恋爱，你便笑得多过我。 人在爱里最欢乐，做人还是我对镜功课。人在爱里笑得若是傻奶婆。 可以加多三个字俾佢，啦啦啦！出边23度啊吓，收听紧晨光第一线。 我系白元浩，我好中意周围去，除咗可以睇风景之外，最紧要系知道身边发生嘅每一件事。 晨光 Coffee Time 呢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对于一众嘅糖尿病患者，听到胰岛素三个字咧，可能都会觉得又爱又恨啊！明知佢可以有效控制血糖，但系一提到要打针咧，始终可能都有啲唔中意啦。其实胰岛素面世今年已经嚟到100周年啦，注射器同埋针头，无论系方便度或者系舒适度咧，其实都比起最初嘅时候有好大嘅改善。只是部分的患者仍然存在误解，所以今早就跟大家讲下一个相关的报道，有药剂师跟大家讲下到底胰岛素有些什么进化。根据香港药学服务基金义务药剂师杨仲宇 Simon 的讲解，二型糖尿病人之所以控制血糖不理想的原因主要是有两个的，一来就是因为身体对于胰岛素不再敏感，第二就可能是胰脏分泌的胰岛素能力随着疾病和时间的发展越转越差，令到血糖就会升高了。 Simon 就建议如果有需要的糖尿病患者应该及早注射胰岛素。那到底胰岛素对于控制糖尿病有些什么好处？先注射胰岛素可以更快更有效地控制血糖，减少并发症出现的机会，而且胰岛素是可以令到胰脏休息，保护胰脏细胞剩余分泌胰岛素的功能，以及减少血糖病对胰脏细胞的伤害，对于患者即时和长远的病情控制都是有好处的。对于不少病人仍然担心打胰岛素会产生依赖性，分量可能要越打越多，到底又是不是真的呢？ Simon 就说了，其实打针是为了补充身体里面已经不足够的胰岛素，所以注射分量主要都是跟病情挂钩的，跟依赖性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至于患者对于打针有恐惧，其实胰岛素的针头已经越出越幼，大大能够减低了注射的痛楚。有些患者知道要打胰岛素，就会联想到抽血用的针筒，即是很粗那些啦。但其实香港常用的胰岛素针头就是 32G， 直径大概是抽血针头的二分一至到三分一，所以注射的时候痛楚的感觉并不大的。而且支针的长度大概只有 4mm， 一般的情况下根本就不会触及到肌肉，所以注射的时候应该不会觉得很痛的。无论你是不是糖尿病患者都好，都应该时常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并且定期做一些身体检查，了解清楚自己身体的状态和变化，这样才可以有效地令到自己日日都健健康康精精神神的嘛。 随随便便说说道道细细声声，铁一般虚构角色当真的，随随道道飘飘扬扬冷冷冰冰，看千秋挥毫随意当真迹，望向镜中双眼有一丝傲慢，望四周知识全部淡化，盟友很多足以来定义天下，所见所听的想法扭曲也就成迹，他相信美人缘，他思绪会混乱，分种类批判自信通通看穿，他改变再还心中一把尺，度对方秘处。 我是崔杰彤，每朝我会为自己冲一杯咖啡，然后望住太阳出嚟，即刻就会有份温暖的感觉。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今日咧星期五啊，开心啦！星期五咧又系时候咧，计划一下到底星期六日啊呢两日嘅时候，可以有啲乜嘢地方好去呢？都唔系冇地方去噶、哦，咁啊，除咗咧系大家熟悉嘅郊外环境之外啦，咁啊，天文台就话到啦。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咁啊，如果你去到呢一个郊外活动嘅时候咧，我相信你都要注意住补水啊！哦，注意住补水呢、這个时呢、這个说话咧要出翻出嚟啦吓。啊，早上咧亦都话到礼拜六日啊，沿岸有雾嘅，去到星期日咧稍后啊，即系我谂星期日下昼咁上下啦，北风啊增强啦，星期一早上咧就会咧就系、是、较凉啦。都是好事嚟嘅，咁啊凉翻少少啦。因为而家嘅天气其实有阵时即系虽然唔系话好热，不过咧个感觉上可能湿度高咗啲，焗焗地啊吓。下焗嘅时候咧，可能咧要去一去咧就是、一啲叫做有冷气嘅地方啊，消遣一下。嗱，香港艺术馆有一个叫做不是时装店嘅展览咧，就将会喺啊，诶、哎、已经开始咗咯，今日啊吓免费开放噶。展览总共咧就会展咗76组嘅艺术品嘅，并且咧就将场馆打造成为一间嘅时装店。好啦，香港艺术馆嘅馆长咧就话到啦，时装同埋艺术咧啊，好微妙，好似异曲同工之妙咁样啊，多啲睇咧就能够咧对于某一件嘅艺术品啊，或者唔同层次嘅艺术品，自己都可以作出咧一啲嘅评价，知道佢系好定系唔好。今次嘅展览咧，就系从艺术馆嘅四大馆藏当中挑选咗咧，就系76件啦，同衣饰、鞋履相关嘅艺术作品去到展出噶。啊，踏进咗艺术馆咧，就好似去到一间嘅boutique 咁样嘅，好大嘅 boutique 啊，时装店。店入边咧就设有7个唔同嘅部门嘅，包括咧就系男女服装、加大码、时尚嘅鞋履、古着嘅配饰。优雅的头饰、品味空间同埋梦幻的天地，等入场的人士咧，即系可以从生活化的情景，用不一样的视觉咧，去到欣赏呢啲嘅艺术作品噶。展览入边咧，你发觉咧喺呢个展馆当中，亦都有好多嘅镜噶。嗰啲镜咧就有唔同嘅提问噶，例如就系问啦，你对于男女装扮 系咪有一个既定嘅概念呢？咁样，又或者会问会否啊？不知道，不知不觉咁样咧，就系有一个约定俗成嘅理念，去到限制咗你自己嘅对于艺术嘅思维同埋创作咧，咁样呢啲问题咧都几好噶。望住块镜啊，你望一望下自己个身上面嘅服饰，你可能会发觉，男同女嗰个服装，可能咧喺你脑入边已经有一个既定嘅概念。大家咧去到欣赏艺术品嘅同时咧，亦都带出咗一啲生活嘅议题啊，审美嘅元素。潮流文化的思考，咁啊喺场内嘅一个叫做试身室啦，括住试身室假嘅，咁啊就系一个教育嘅互动区，咁啊等大家咧可以打卡之余咧，亦都可以欣赏一下咧呢啲嘅艺术作品，咁啊真系好似一个咧就系画廊咁，入边全部咧都系好多唔同嘅叫做试装啊，咁啊大家有机会嘅时候咧都可以咧就去望一望噶噃。好啦，如果你都系中意一啲 outdoor 嘅活动咧，唔紧要嘅，不过咧都要提一提你，如果你去到一啲户外嘅地方，千祈咧就唔好成日周围爬啦，始终有好多嘅山路咧，大家都系希望你系行嘅。咁如果见到啲树咧好靓嘅，你想影相嘅，你可以咧离远影啊，或者叫朋友同你帮手咧，就系帮你同棵树合照，咁你企喺侧边。因为都有人咧就经常咧会见到好多唔同嘅行山人士啊吓，咁啊咩年纪都有嘅，咁啊喺棵树上面你就爬嚟爬去，咁啊希望就影翻一啲靓嘅照片。如果咁样做嘅话咧，就好容易咧会整烂嗰啲树藤啊、树干啊、树枝啊，咁样嘅话咧，咁啊去咗呢啲郊外的地方，就变咗你去系破坏环境，咁就唔好啦。天气潮湿嘅时候，都谂下办法出一身汗，都系一件好事嚟噶。 大话越被放大，越混乱越被贩卖，同东都博我戴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捏造更坏，同东都要挂太阳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划过的山水，苦掉于地雷，而低调服在抹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歌曲噶， at Prince Joyce 啊，出面23度啊，先听听6:30嘅新闻简报先，咁啊，转头翻到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 我好想出去玩啊！ 点解啊？ 成日都话呢度唔去得，嗰度又唔好去，困喺屋企闷死人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少啲出街，減低感染嘅風險。 如果仲係悶呢， 聽晨光第一線啦。唔好怪我太長氣，其實都係關心你。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6:30，香港电台，现在由梁洁如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及随行人员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会谈。沙利文在会谈开始之前说，美国并非寻求摩擦，但欢迎激烈的竞争。他重申美国为美国的人民和盟友捍卫原则。布林肯向杨洁篪说，美国对中国在新疆、香港和台湾的行为深感关注，另外亦都忧虑向美国的网络攻击以及向盟友的经济威胁，所有类似的行动威胁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稳定。杨洁篪说，美国利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优势向其他国家施压，王毅促请美国停止干预内政。法国在当地3月19日午夜起，在16个疫情形势严峻的地区实施一个月有限度封锁。法国总理卡斯泰话，新增确诊数字一星期内增加23%。法国正经历第三波疫情，同在英国发现的变种病毒扩散有关。患者越来越年轻，实施封锁的地方只有售卖生活必需品的商店营业。学校就保持开放，但离家活动不可以超出10公里，禁止跨地区旅行等。卡斯泰又说他会接种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美国计划向墨西哥和加拿大发送400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表示，现在拟定的方案是向墨西哥发送250万剂疫苗，向加拿大发送150万剂。墨西哥外长埃布拉德确认和美国达成协议，将会在星期五公布细节。亚美尼亚提前举行国会选举，在今年6月举行，总理帕希尼扬和总统萨尔基上反对党领导人及执政党团队协商之后作出这项决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雨同埋薄雾，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朝早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星期初朝早显著较凉。而家嘅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知识 依家嘅云端服务咧有好多嘅选择啊，大家要细心留意佢哋嘅服务条款啊。 例如云端服务供应商系咪已经有资讯保安管理系统认证，例如 ISO 27000， 同埋出现保安事故嘅时候，供应商会唔会有通报机制？ 仲有终止服务之后，服务供应商会唔会彻底删除所有资料，包括佢哋备份嘅资料？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善， 知识会者。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的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不要去其他地方。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星期五啊，梗系打俾阿钟哥啦。钟哥早晨， 早晨啊，白元浩。 啊，我发觉钟哥咧系会喺电话嗰度同人讲早晨噶。 诶、欸，系啊，啊 系啊， 而见到面又唔讲乜滞咁样。 系啦、啊，但系电话就会讲噶、啊，可能因为六点几日太早啊，会唔会咧？ 唔系，因为你系第一个我接触嘅人啊嘛。 啊，啱、啊。 咁所以咪同你讲早晨咯，第二个、第三个再讲咧就。好似重複咗啊！ 係啊， 啱啊！人生咧、 啊， 人生太多嘢做啦，唔好經常重複做同一樣嘢。 係啊，係啊，所以講早晨呢個留翻俾我啦，我攞埋崔傑同佢哋啲 quota 噶啦。 係、哎、啊，好啊，你講啊，你講埋咁樣。最近咧， 係 咁即係講嗰啲私人嘢咁樣。 嚇 咁咧，你知咧，我唔係、哦，你都係嘅喎。 乜嘢？ 我好中意睇嗰啲超級英雄嗰啲電影或者 係、哦、啊 嗰啲咁樣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咁最近咧就非常受到歡迎嘅嗰套咧、 嗯， 即係Wonder Vision 啊嘛，即係阿飛鴻女巫同埋阿幻視嗰個電視劇， 係啊係啊， 咁啊做完咗啦、 啊， 好啦，咁呢個電視劇做完咗之後，當然咧坊間就哇好睇好睇啊，跟住點咧點咧，咁啊當然咧製作單位就話你跟住未睇電影咯，等下啦，好啦，你會有冇身邊有啲朋友咧，必定會同你即係叫做同你討論劇情嘅時候就話，喂，點解蝙蝠俠唔會幫手咧？好啦， 梗係有啦。 有啊，咁你每次听到呢啲咁样嘅说话嘅时候，你会有啲咩反应咧？ 嗱，我哋咧就知道点解蝙蝠侠唔去帮手啦，但 系 有啲人咧系讲极都唔明嘅，即系你话咗俾佢听，嗱，例如咁讲啦，我哋攞我哋更加认识嘅，可能香港人都比较熟悉嘅古仔啊，例如张无忌点解唔去帮《鹿鼎记》嗰、那个韦小宝，系咪？即系其实系。 唔係，張無忌同韋小寶，佢哋都係同一個作者啊，都係阿金庸老師。 係喎、哦，都算係同一個作者喎、 啊。都算同一個作者，即係譬如話， 應該點解唔去幫練霓裳啊？ 係啦係啦，嗱，譬如話劉德華唱歌好聽啊，張學友唱歌又好聽、啊，點解佢兩個唔合唱嘅、 嗯？ 即係呢啲咧就拗曬頭，咁唔同唱片公司啊嘛，梗係唔會合唱啦。係，咁每次聽到呢啲咧，咁最即係我第一個反應就話。哎呀，不厌其烦咁样解释，其实佢哋系唔同公司嘅人，咁、你唔可以合作噶嘛、解释一次，解释两次之后咧，跟住咧到第三个人再问啦，喂，点解阿神奇女侠又唔嚟帮手咧？佢套戏好睇、哦， 系咯， 咁你又要解释多次，慢慢咧，即系作为我哋呢啲都知道件事嘅来龙去脉嘅人咧，就会觉得烦啦。即系讲嘅你都唔明噶啦， 系 我点讲你都系觉得点解唔叫埋阿闪电侠出嚟噶啦？咁跟住不如你睇而家嚟紧嗰套啦，即系嚟紧有一套旧戏重新剪过咁样啦。 系啊系啊系啊， 好啦，咁跟住咧，而家我就去咗第二个化境， 嗯， 唔解释咯。 哦，跟住send 条 link 俾佢哋自己睇啦，咁样啊？ 你自己睇啦。咁仲要我唔系俾嗰个嗰啲咩电影啊或者电视剧嗰啲俾佢睇啊。 嗯， 我又话我 send 嗰啲维基嗰啲啊， 你自己上去慢慢睇清楚，究竟呢一班超級英雄嘅人物，究竟每一個人嘅背景係點樣先？ 嗯， 如果你哋唔明咧，其實我哋解釋十萬次都係冇用嘅，你都係唔明噶嘛。 係啊，你根本對嗰一樣嘢完全都唔知道，你走咗入去睇，然後問問題都唔緊要。但是呢讲极都不明白，而且其实他们没有心去理解，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大的原因。 当然了，那也都 有一件事明白的，未必个个会理解到的。啊、很简单一件事，我又拿回我喜欢的高达或者咸蛋超人出来讲、啊。你想想有多少个人分得出不同型号的高达呢？又是分不到的，你怎么讲都没用、啊 啊。 高达都是同一间公司、 啊、 你告诉他们这个是多少number 是乜嘢，嗰个编号系乜嘢，佢哋又真系拗晒头，永远翻翻嚟第一句咧就系话，哦，点解你会记得嘅？第二句咧就系、是、读书又唔见你咁叻，咁跟住你就冇嘢好讲嘅。 但系咧，其实高达嘅故事咧，有阵时咧佢会穿插埋其他嘅剧情入边噶嘛，但系有阵时又系独立噶嘛，所以我觉得系令到人哋更加摸不着头脑嘅原因嚟嘅。 咦？你讲得出呢句，证明你真系有追开啊！ 我梗系有啦。咁好睇 咁但係呢即係、就是、隨住自己年紀慢慢大呢、 嗯、 可能啲脾氣細咗。 咁 而家呢即係最近仲有人問呢，喂點解蝙蝠俠唔會幫手呢啲咁樣嘅問題呢？咁、 嗯、 我就又返返去最初嗰、那個心境呢，就係、是、慢慢解釋返俾佢聽。咁、 哦、 原來呢你循序漸進咁樣慢慢解釋俾人聽，啊佢可能慢慢會變成 fans 㗎喎。 咁、哦、令到佢可以成為咗你傾呢一個劇情嘅重要朋友啦， 係啦係啦，咁咪再當係考驗下自己嘅嗰啲説解能力，睇下有冇辦法講得明人哋聽咁樣咯。 哦，咁如果下次咧，我太太再問我啊，到底蝙蝠俠點解又唔喺呢個古仔嗰度出現啊？點解蜘蛛俠同閃電俠件衫又有啲似啊？我知道我應該用啲咩心態去同佢慢慢解釋啦。 哦，不過女人又唔同嘅， 係咩？ 正所謂咧，男人愛高達，女人唔明白；女人愛首飾，男人唔多識。呢個係永恆不變嘅定律嚟嘅。 哦，咁我留翻啲氣啦，自己暖下肚好過啦 嚇。翻去唞下先。 好啦，唔該鍾哥，轉頭見。 轉頭見。 晨光百科。 啊，连埋男人爱高达都可以押韵嘅，厉害厉害！好啦，出边咧就相对湿度90%，咁啊都系潮湿嘅天气啦。最近咧，如果要成日晾衫嘅时候咧，下昼都好啲，出一出太阳。如果你系谂住又惊潮湿又剩嘅话咧，的而且确咧，对于晾衫嚟讲系一个大嘅问题。有啲人会直接开抽湿机，可能系一个杂物房或者用埋洗手间，去到咧就抽干嗰啲衫。呢个咧办法系 OK， 不过我觉得都系嘥电嘅。抽湿机咧都有好多唔同嘅用途噶，咁啊当然啦，可以令到你室温嘅湿度咧，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是、调节一下。回蓝天就嚟到啦，咁啊，我哋要对抗呢啲嘅叫做发毛啊，唔好俾嗰啲木家私咧就变坏啊，衣物啊、水珠要全部克服晒佢咧，似乎咧抽湿机都系需要嘅。啊，市面上见到咧就有压缩式同埋热石式嘅抽湿机，啊，到底应该点样拣呢？咁样，同埋有啲咩分别呢？嗱，300平方尺嘅屋企又要有几大嘅抽湿机嘅量啊，先至系叫做足够呢？咁样。咁其实好多呢都喺网上面啊，机电工程处啊或者消委会嘅网站呢都已经搵得到呢啲相关资料㗎啦。我都明白嘅，大家呢就未必呢咁有心机去到呢就抡呢啲嘅叫做咩呀文字啊，唔紧要。我搵咗少少返嚟同你讲一讲。嗱，而家市面上有一啲抽湿机就主要啦，都系压缩式同埋一个头先讲过热石式嘅抽湿机。另外仲有咧就系随住环境转换嘅压缩及热石模式嘅混合式，即系咧就一系压缩，一系就叫做热石式，一系咧就捞埋一齐，同洗头水、护发素跟住二合一，但同样都系咁嘅 concept 啊。压缩式是什么来的呢？就是利用冷管当中的雪种以及就是散热管造成之间的一个温差，令到空气中的水分先凝结成为水滴，再经过散热管就可以变成干燥和温暖的空气就排出去。它优点是什么呢？除了是耗电量比较低之外，抽湿的范围也是大一点的，而且每一日抽湿量也是挺高的。 不过呢，咁有啲专家提醒啊，压缩式同埋混合式嘅抽湿机喺高湿同埋湿度高嘅时候呢，嗰个效能呢啊会好啲㗎喎。即係嚟而家相对湿度 90%， 啊佢又运作得几好㗎喎。咁但係实际使用环境呢，好多时都係譬如你闩晒啲窗啦，咁密闭空间嚟嘅。随住抽湿机嘅运作，湿度当佢下降嘅时候呢，佢湿度越低，佢嗰个效能呢就会越渣㗎啦。好啦，另外头先讲过有一个叫做热石式抽湿机啦，佢就系利用啊热石吸取空气当中嘅水分，再以发热器咧就系令到水分从呢个热石排出噶，最后水分咧就会冷却成为水滴。佢嘅优点咧平啲咯，亦都唔会受到环境温度影响呢一个嘅效能，表现咧系比较稳定噶。不过咧耗电量咧相对嚟讲咧系高啲嘅。而且抽湿的速度和每一日的抽湿量呢，哎呀原来都是少一点的。如果你是想买一个适合自己的抽湿机呢，其实呢可以因应着自己那个屋企的大小去到选择的。和你每一日呢就想吸取多少的这个湿气。电器用得好呢，真的会长命一点的。有啲建议都可以俾到大家咧，令到屋企个抽湿机啊可以用得耐啲噶。咁啊，第一要注意啦。咁啊，当你使用抽湿机嘅时间，应该放喺一个平稳嘅位置，而且嗰啲咩出风口啊、吸风口啊，同埋湿度感应器咧，就千祈唔好俾嘢阻住。咁啊，机身嘅四周围咧都要有呢啲足够嘅空间俾佢散热。好啦，你谂住好似我咁样，喂，不如干埋啲衫啊咁啊。干衫嘅时间咧，就千祈就唔好将嗰啲衣物直接咧就晾喺呢个抽湿机上面，咁啊，以免嗰啲水滴咧就喺呢个机上边咧就出现啦吓。同埋咧要闩好嗰啲嘅叫做门窗，如果唔系啲湿气咧就唔能够咧就啲湿气同出边不断换气嘅话咧，其实就好难咧就抽得干嘅。好啦，咁啊亦都话到啦，当你熄咗抽湿机之后，最少要等三分钟。咁先至可以咧，就再重新开机嘅，咁以免加剧咧就开动电流同埋用机器温度上升嘅问题，咁样咧会令到呢个抽湿机啊短命啲噶。同埋记住一样嘢，一定要定期咧就清洗佢嗰个水箱啦、隔尘网咧系最容易唔记得嘅，因为咧无论系嗰啲咩厕所嗰啲咩浴室宝啊、抽湿机啊呢啲嘅隔尘网咧，大家成日咧都会忘记咗咧要帮佢哋咧就系清洁嘅，清洁多啲啦，干净啲啦。副计行得好啲，咁咪会用得耐啲咯。今日似乎都要开一开抽湿机，定系都未洗住咧？相对湿度90%啊！ 奢求凌晨与你说着有备的字，温柔。微微给你去掉手中的刺，你说你累了，吻向你耳边，偏偏一切突然停了，没法开始。奢求，凌晨替你斗士画上宝剑，坚持，从流跟你看着卡通的脸，替你播尽了唱片，唱出。这晚在平淡微笑，却学懂真挚，学 首歌曲佢系王然嘅《天光前》啊。 诶，而家唔系天光前，而家系天光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坚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我哋 KOL 系列咁啊，亦都咧就系邀请到咧香港自然探索学会委员 Christina 喺度。早晨 ，Christina。 早晨，小伯。 系咁啊，呢两个星期咧，之前我哋都已经讲咗，譬如系马鞍山嘅路线啦，嗱，绿巢石立都介绍过啦。如果今日叫你介绍一条路线，等我哋听日同后日有机会嘅话咧，天气好可以去嘅话咧，边一度比较上理想呢？ 其实咧香港行山路段真系好多，但系咧我哋唔使去得远啦，想瞓个靓觉，然之后起身之后、 市区噶咯。 慢慢去行下行游下咧，就真系都有好多唔同嘅选择噶。咁啊，市区嚟讲咧，有一个好近、好方便嘅地方，想瞓醒觉先去行。咁啊，我哋约咗12点先出发。咁啊， 哇，咁啱啊！ 系啊，都嚟咗一个行游狮子山。 哦，系， 好正嘅。 狮子山上面嘅景观咧都好巴闭噶。咁啊，佢如果你沿住狮子山嘅山尾嗰条路，即系譬如麦理浩径咁上嘅话咧。其实你就系会左边就见到九龙啦，同望到维港对面嘅港岛啦，右边咧就系沙田区嚟嘅，咁你亦都可以望晒，咁你企正喺嗰个。好似企喺条街中间都几过瘾嘅呢个。 哇，你讲嘅呢个咧非常之啱啊！我哋咧好中意行喺嗰个麦理浩径嗰度咧，就可以睇到两边啦。但其实原来上狮子山咧，仲有好多唔同嘅路段噶、哦。咁我最近咧就试过唔同嘅路段上狮子山，咁啊都几得意噶。但系咧都又系啦，提醒听众咧初学行山或者初试行山咧， 或者一个人都唔好去啦，一个人去都比较上危险嘅，咁样多啲互相照顾咧就会好啲。 系啦，咁咧都系啊，有经验先好行呢啲路线啦，因为嗰啲嘅即系呢啲路线咧都比较沙石比较多啊，唔系一般行山路线咧，可能咧你冇乜即系上山嘅经验咧，呢啲路段你会觉得好吃力或者会有啲即系惶恐嘅。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介绍我喺边度行上狮子山咧，就系咧喺黄大仙嘅一个叫做翠竹花园啊。 哦， 系啦，咁喺嗰度咧行上狮子山咧，就差唔多系打直向上行嘅垂直向上行。咁啊喺行山界咧有一条径叫做红狮拉齿石啦。 咁似印度文嘅。 系啊，咁我红 狮拉 啊， 红狮拉一个人嚟噶？ 唔系啊，系即系狮子山系红狮拉，咁跟住咧，其实咧拉屎啊，即系讲得 粗俗啲啦， 少少即系拉屎， 即系喺呢个狮子山嘅尾部嗰度上嘅。 狮子山嘅中间啦， 中间 OK 系啦，咁咧其实咧点？即系叫拉齿咧，其实就系真系读名少少嘅，因为咧行山界嘅朋友咧，佢哋见到喺翠竹花园上边有一嚿大石啊，咁嗰个大石咧就真系企上去咧系已经可以饱览晒成个九龙半岛嘅景色啦。咁嗰嚿石咧，行山界嘅朋友就话：，佢应该系狮子啊，即系狮子山啦、狮子嗰粒石、嗰粒屎屎嚟嘅咁样。咁啊，所以咧就沿住呢条路上山咧，行山界嘅朋友就命名佢叫红狮拉齿石咁样嘅。 O K， 咁啊，沿住呢条路喺黄大仙嘅翠竹花园嗰度上，呢条路我有由狮子山度落过，但我又冇试过由呢度上嘅。 哦，由呢度上就会比较简单啲，因为落咧我就觉得可能会多即系比较碎一啲啊。我哋唔系咁有经验咧，喺嗰度落咧，其实又会好攰啦，同埋可能咧啲朋友仔会好惊嘅。咁啊上咧就会简单啲。咁你可以咧上到去狮子山咧就沿翻麦理浩径走。又得，或者咧上到狮子山啊，你唞完一轮咧，我哋可以行一个叫石马脊，落翻去发状子嗰边亦都可以。咁啊，石马脊嗰边都有一嚿大石似，即系个样似石马嘅，咁亦都系要少少攀爬啦，咁又要即系有信心先好行嗰边嘅路段。 嗯，石馬隻我好似次次經過獅子山咧，都冇特別去過喎。因為通常咧嗱，我哋香港電台就喺廣播度啦。如果我上獅子山咧，即係呢條路線都可以同聽眾分享一下，就好簡單嘅啫。咁就喺浸會醫院嗰度，跟住就有架小巴就上到上去沙田坳道嘅。咁沙田坳道嗰度就沿住石屎路咧，就已經可以去到接駁到麥理浩徑第五段。咁嗰度就直接咧係有個牌寫住獅子山郊野公園嘅。咁你就沿住呢條路咧一路上就已經係即係其實根本上就係行麥理浩徑第五段。咁咪可以途經呢一個上獅子石嗰條嗰個路口咧，你就轉咗屈上去咧，就已經可以上到上嗰啲獅子石啦。就如果你直行咧，就最簡單添，直頭喺個獅子山嗰個叫山腰就一路打橫扮過去咁樣咯。 係啊，其實咧，如果即係睇地圖咧，係有好多唔同嘅路徑。 係啊，四通八達啦。 係啦，咁我睇下你有冇咁樣嘅即係資歷啦。即係如果你話你行山經驗豐富嘅，咁係可以試一下呢一啲小路嘅。 係。 咁當然咧，我都唔鼓勵大家咧自己去，因為通常咧，我同朋友去行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大家能力之餘咧，仲有我哋咧。通常都有四個人以上，咁有即係有需要嘅時候互相支援啦。咁同埋咧，我哋都會適當咁樣去運用而家喺坊間好普及嘅一啲即係手機 apps 咧，去俾我哋一啲嘅方向啊。咁所以咧都好鼓勵朋友咧冇經驗嘅真係唔好去嘗試，都行翻大陸。咁但係咧如果你真係有興趣去認識多少少香港唔同嘅即係行山路徑咧，咁我都可以建議大家可以 download 下一啲坊間嘅一啲 軟件啦， 軟件啦，咁可以有少少 insight， 咁你可以知道原來咧係去到呢啲地方咧都有唔同嘅路徑。 係啊，上到上山嘅時候咧，啲裝備好緊要嘅，最緊要就唔好成日穿凉鞋行山，我见到好多人穿凉鞋，你一撞到石头咧，啲脚趾就会爆噶啦吓。着翻啲行山鞋就比较上好啦，安全啲。今日朝早唔该晒 Christina， 唔该晒你。 好啊，有机会再同你分享。 有机会同你行添啊，唔好话分享啊。好啦，拜拜。 拜拜。 晨光 Coffee Time。 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住報章咧？咁啊話到啦，之前咧就醖釀咗15年嘅一個叫做垃圾徵費計劃啦。早前咧，咁啊隨住咧就係立法會啊延任不少於一年啦，咁啊草案咧，哎呦喺今個嘅立法年度咧重啟翻呢一個嘅審議，咁啊呢個都唔係重點。重點咧就係、其實本身點解會有呢一個嘅法案，即係喺度醖釀咧？原因就係因為發現啲垃圾咧實在太多啦。嗱，我自己咧都係一個即係爸爸啦，咁所以咧喺屋企嘅時候咧，無可厚非，一家人咧製造出嚟嘅垃圾咧都係相當之多嘅。咁啊，有啲乜嘢嘅辦法咧？垃圾咧好多時，如果大家咧係一袋袋抌嘅時候啦，其實都可以將佢變成咧就係一啲壓縮咗嘅垃圾。點樣做咧？面對住一啲大件嘅垃圾咧，大家可以試下，首先咧就將佢剪爛，或者係一啲咩膠兜啊喺入邊，即係嗰啲好薄嗰啲塑膠兜。然后有一啲大啲嘅，跟住譬如纸板啊，各样嘅嘢都可以将佢剪碎咗。咁你可以咧就系利用咗成个垃圾袋嗰个嘅空间。咁你就发觉咧，一个垃圾袋就可以装到嘅垃圾量咧，可能比你想象之中咧可以多出两三倍噶。如果每一个人咧喺自己屋企嘅垃圾已经做好咗，譬如分类啊，甚至乎善用埋呢个垃圾袋嘅空间嘅话咧。香港的垃圾咧就自然咧会少咗好多啦。咁到时真系万一原来咧系讲到要真系垃圾征费嘅时候啦，咁啊按照住人头嘅，或者按照住你自己垃圾量嘅，无论点计咧，可能你嗰个嘅垃圾征费咧都系比预期当中嚟得少嘅，因为你懂得咧就将呢一个垃圾咧就将佢分类，以及咧就将佢整细件，先至抌。少少嘅技巧咧，就是一个好大嘅帮忙。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坐言起行啊吓。咁香港咧都系我哋自己住嘅地方嚟嘅。如果咧成日搞到污糟邋遢啊，我细个成日听嘅。如果香港搞到污糟邋遢，就变咗臭港啊。不过呢句说话都少咗人讲噶啦吓。好啦，时间好快脆咧，会到早上嘅七点钟，转头咧会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陪住大家。咁去到早上十点钟都会有晨光第一线啦吓。咁啊，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我哋晨光第一线喺二台，转头再见啦。

同埋去加士居道咧就多车一啲嘅。咁啊，至于一啲其他嘅消息咧，都想提供一下俾大家嘅。咁、因为咧开始咧有啲朋友就会去扫墓咁啊。 哦， 系啊，咁嗱，要提下大家啦。咁啊，呢一个港铁咧，为咗方便市民前往沙岭扫墓啊，由听日开始，听日即系3月20号啦，至到4月18号啊。东铁线由头班车至到晚上嘅7点，部分列车咧就会来往罗湖站，罗湖站咧亦都会局部开放俾去扫墓，去呢个沙岭嗰度扫墓嘅朋友啦。咁啊，届时咧大家可以留意东铁线站里边嘅资讯嘅。 嗯，月台啲资讯咧都好足够噶，净系睇嗰个月台个显示屏咧，其实都已经清楚睇到呢班车系去上水啊，去或者有阵时会去大埔墟，或者如果你话迟啲啊通埋罗湖嘅，咁就会写埋去罗湖咁样咯。咁啊啲资讯咧都好方便啊吓。咁、我前几日咧搭港铁嘅时候咧，都见到有一个小朋友同爸爸妈妈一齐咧咁啊搭啦，咁啊佢咧就防疫咧嘅嗰个叫 concept 啊概念啊。系啦系啦，好好啊！佢直头咧见到一人多嘅时候咧，搭嗰啲扶手电梯啦，上月台啦咁样。咁我咧都跟住喺佢后边啊。咁佢就同爸爸妈妈讲，佢话：，诶，爸爸妈妈，好多人啊呢度。老师话咧，多人嘅地方就好多细菌噶咁样。我哋不如行楼梯啦，咁样楼梯人少啲啊，咁样。咁爸爸媽媽都好嘅，咁聽佢講咧，咁一家三口就去咗行樓梯，咁佢都即係一件好嘅事嚟喎，即係一見到人多咧，扶手電梯嗰啲咧，你知一撳住嗰個扶手，你上完去 都擔心你扶定唔扶咧，我梗係要扶啦，但扶你又驚有細菌喎。 而家咧就係扶完之後咧，好多人都已經慣咗就係出埋閘之後咧，就又已經著 搓啲 搓係啦，著咗隻手咁樣。 咦，個小朋友幾大個？我覺得好醒目啊！ 嗰個小朋友其實都係6、7岁嘅啫。 哦，好叻啊！ 我目測6、7岁，所以我覺得佢都幾醒目啊嚇。咁又可以喺節目嗰度幫手提一提大家係啊。其實如果你見到人多嘅，或者嗰個扶手你真係驚污糟嘅，不妨行樓梯。其實行樓梯都係好嘅， 係啊，又做少少運動。 你講得啱啦， 少少地咁。 即係人咧，其實每一日係應該要行某一段嘅路段， 10000步啊，係咪啊？ 係啦，咁如果你又扶手電梯又幫咗你嘅，其實呢度行啲，嗰度行啲咧，好快脆咧就達標，咁人係健康啲啦，係咪？ 呢個好嘅信息嚟嘅， 梗係要啦。好啦，唔該曬 Irene。咁啊，天氣方面要問一問阿 O 啦，你好啊 O。 系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 系啊，系咁啊，出边嘅天气咧，大唔大雾啊？定系太阳伯伯已经出咗嚟咧？ 哦，又冇太阳，又未至于好大雾、啊，两样都冇、啊。咁但系望去香港岛嗰边咧，个能见度咧高翻少少啦，因为琴日就直情乜都睇唔到嘅，今日咧有雾之余就薄薄地嘅一层雾啦。咁但系估计咧，依家都系春天嘅阶段啊嘛，意思系咩咧？晏昼时分咧，哇，好热好晒嘅，咁系朝头早呢一下先觉得啊，有啲叫做春风啊，或者春天阴沉啲嘅感觉咯。 夜、 啊、 晚太阳收咗咧，都有啲有阵时会有啲寒寒地嘅，寒一两阵风嘅时候， 系 啊，都几舒服、啊。琴日我自己夜晚黑都去咗跑一步啦、啊，即系食完饭行下公园咁样，都见到首先见到好多朋友在做运动，都真系仲有戴口罩啦，咁呢个值得俾个 like 嘅。咁、另外就见到其实啲天气都真系好舒服，同埋啲花开咯。咁依家即系好似唔同嘅花嘅品种都轮动啊嘛，即系之前就开啲黄色嗰啲花咧、跟住系啦，跟住又依家又转咗开啲木棉啊，开啲杜鹃啊，咁样直情喺屋企附近有个叫杜鹃花隧道咁、 有啊，其实呢大埔海滨公园我前几日去嘅时候呢，我真係见到好夸张，係好多人呢，係真係好多喎，係好多人呢拎住个相机呢，係咁喺公园入面呢搵嗰啲譬如杜鹃啊，樱花就开始谢啦，同埋係啦，搵唔同嘅花呢去到影相。真系乜嘢年纪嘅人都有喺嗰度影相，哇！真系花真系厉害啊吓， 花潮啊，好似我哋细个读嘅嗰篇课文咁样系嘛，咁啊，大家都喺度睇花啊，究竟系睇人定睇花咧？有啲朋友仔礼拜六日嘅时候又会着到好靓咁样去啊，同啲花去影相咁样，咁都真系有啲咁嘅情况出现啦。好似文说今年都仲会有呢个花卉展览嘅，咁但系用咩形式去进行咧？就真係要揾多少少資料先可以同大家講下啦。咁但係呢今日天氣呢還可以啦，都係舒舒服服嘅，係立少少嘅啫。咁我見到廣播道呢返學嘅人呢都準備第 等緊校巴啦噃，咁所以星期五嘅早上咧，要翻工翻学嘅你咧，都要做足准备啦。 嗯，咁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等我睇下啦，我哋快啲翻入嚟啦吓。好，咁啊详细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嘅，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啊，周末期间日间系相当温暖嘅，早上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个星期初咧早上亦都系显著较凉嘅吓。而家23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咧就系2至3，都系属于低水平嚟嘅。朝早嘅时间7:13，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讲啲环保嘅议题啊。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绿色和平代表。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咧，电话旁边林慧就接通咗嚟自绿色和平嘅 Tom。早晨啊 ，Tom。 早晨啊 ，Barbie。 香港过去一个星期咧，天气就好似越嚟越热啦。但系咧，其实喺过去几个月里面咧，世界有唔同嘅地方咧，都系遇紧一啲好独特嘅极端天气状况。 系啊，好似二月咧，喺美国就发生咗一个极端嘅寒冷天气啦。咁喺美国咧就有一个北极寒流啦，咁样就影响住成个美国嘅。咁有73%嘅国土咧系被冰雪覆盖咗啦，有1.5亿嘅人咧受到呢个暴风雪嘅影响噶。咁呢一次头先讲到嘅呢一个北极寒流啦，其实佢都打破咗美国好多个纪录啦，讲紧系成2000个低温嘅纪录啊。咁喺横扫呢个美国嘅时候咧，有48个州啦，佢哋系打破咗一个最寒冷嘅二月天气纪录咯。咁打破纪录嘅之外啦，其实美国咧有好多地方啦，都因为大面积咁样落雪啦，同埋一个寒流啦，就停电咁样嘅。特别系一啲咧平时比较少落雪嘅地方，例如德州啊，佢哋就更加成个州都停电啦。咁有成1000万人受灾咁样。咁单计头先讲到嘅呢个德州咧，就已经有成58个人咧系因为寒冷嘅天气而死亡。咁动物咧，同样都受到呢个极端天气嘅威胁啦。咁特别系一啲例如唔识得自我调节体温嘅冷血动物啦。喺墨西哥湾一带咧，就有成4000只呢个海龟咧，要入住一个避寒中心啦。就唔系净系人嘅，连海龟都要嘅。咁原来系因为啦，海龟咧喺摄氏10度以下嘅时候咧，会要冻晕啊。咁冻晕咗咧，佢哋就唔识得换气啦，咁亦都唔识得潜水，就净喺个海浪上面浮下浮下咁样。咁其实对海龟嚟讲咧，好危险噶。 系。 咁呢个系只系其中一个例子啦。咁但系我哋都可以见到，其实极端天气咧对人好大嘅影响啦，但系其实同时咧对生态都系一个好大嘅威胁咯。 咁嗱，成日都听人哋讲话气候暖化问题啦，但系点解咧暖化嘅同时又有一啲地方咧，好似美国咁样，啲天气突然之间会冻得咁紧要噶咧？ 是啦，其实好多人都话啊，唔系话地球暖化咩？做乜又咁冻啊？系咪假噶？咁其实咧，我哋有好多科学家咧都话咧，其实有啲关系嘅。呢次嘅二月份嘅呢个美国嘅寒流啦，其实同一月份咧影响到亚洲，包括香港在内嘅嗰个寒流咧，都系因为呢个极地漩涡嘅一个波动关系。极地漩涡系咩嚟嘅咧？咁其实就喺南北极咧会有一啲空气嘅漩涡啦，咁佢哋不断转下转下咁样咧，就运住啲冷空气咧喺个北极同埋南极地方，咁就令到嗰度好冻啦，然之后出边就冇咁冻嘅。咁但系咧呢啲极地漩涡咧，如果一受到激烈嘅波动咧，咁啲冷空氣咧就會逃出呢個漩渦，咁就會去到一啲大陸嘅地方啦，咁就會令到一啲美國啊或者亞洲呢啲地方咧會凍咗啦。咁科學上咧雖然未有統一嘅答案啦，咁但係唔少科學家都覺得咧，極地漩渦令到一啲亞洲啊、美洲啊、歐洲呢啲大陸嘅地方咧凍咧，其實可能同氣候危機係有關嘅。咁其實有唔少科學家嘅數據都指出啦，北极暖化的速度呢其实是全球其他地方的2倍以上的。北极的冰川啊、萎缩啦、啊、同埋呢个海冰融化呢都特别快啦、啊。咁就令到嗰度嘅暖空气呢可能会特别多。咁就同嗰个头先讲到嘅北极漩涡呢是有一个冲突啦、啊、容易诱发一个波动。咁就变咗容易啲令到呢啲寒流啦由北极呢去到一啲大陆嘅地方啦。咁虽然头先都讲到未有一个好肯定嘅共识啦科学界，咁但係都可以睇返数据，就係过去嗰几十年啦，随住呢个全球暖化嘅咁样嘅转落去啦，咁其实北极漩涡嘅个波动嘅次数呢亦都越嚟越密啦。 全球暖化咁样继续落去咧，其实都会为我哋带嚟唔少极端天气啦，包括就系呢个寒流啦。咁可能咧呢啲咁样嘅极端寒流啦，可能会同其他气候危机嘅一啲极端天气一样啦，可能之后可能未来就变得唔再咁罕见啦，甚至乎会变成一个新嘅常态咯。 系，咁但系呢啲常态，即系希望就唔可以再系咁样发生啦。嗱，虽然咧就话有几日会好冻啦，但系整体嚟讲咧，其实成个冬季平均嘅温度咧，都依然唔算话系好高嘅啫。 系啊，咁其实成个二月啦，有几日咧系特别冻嘅，破晒纪录都好啦。咁但系睇翻，其实成个冬天咧，上年十二月到今年二月咧，那个平均温度咧。其實都是高過歷史平均温度 0.78 度咁樣嘅。咁其實香港今年一月都有個類似咁樣，突然有幾日咧好凍，然之後有啲地方例如打鼓嶺都破咗紀錄。係 啊，我都記得啊，仲有啲人上去山頂度影嗰啲冰雹添。 係咯，係咯。咁但係睇翻其實香港上年十月到今年二月咧，個温度咧都係較以往嘅平均温度高咗少少嘅。 嗯， 其實呢樣嘢都可以反映到啦。咁就係好多科學家認為嘅呢啲現象叫做一種氣候反常嘅現象。 嗯， 咁呢啲氣候反常現象啦，就可能話俾我哋知，其實氣候危機帶俾我哋嘅影響咧，唔係淨係多啲颱風咁簡單嘅，其實仲有好多種唔同嘅影響咯。咁對香港嚟講啦，除咗頭先講到嘅呢啲可能今年一月嘅一啲極寒嘅天氣之外咧，其實咧氣候危機啦都可能會為香港帶嚟旱災啦，或者好似山竹天鴿咁樣嘅超級颱風啦，亦都可以為香港帶嚟一啲極長嘅一啲炎熱嘅天氣啦，同埋一啲極端嘅降雨嘅。咁所以啊，其實氣候危機咧對我哋每個人都真係息息相關嘅。咁我哋真係要做一啲嘢咧，去減緩呢個全球氣温嘅上升啦。 嗯。 咁雖然呢樣嘢咧唔係我哋立刻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啦，咁但係我哋需要大家嘅持續堅持去努力去改變我哋呢個氣候升温，去減緩呢個氣候升温嘅速度啦。咁亦都同時我哋亦都需要大家嘅支持啦，去推動呢啲環保政策啦，去實行一個低碳嘅生活。 嗯，啱啊，其實咧所有嘢都係要持之以恆嘅，所有嘢亦都可以靠住我哋嘅努力同埋堅持咧，就係積少成多，積沙成石。希望咧我哋環保嘅態度都係一樣啦。听住我哋今朝早嘅晨光大学，可以提高下大家嘅环保意识，由小小嘅行动开始做起，咁就可以变成大大嘅力量噶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嚟自绿色和平嘅 Tom， 我哋下次再倾过啊， 下次见。 半打啤酒已经干掉。个叫我讲下女伴多少，专攻升职讲到股票，大声吵闹喧哗，仍是那样好笑。仿如从前小男孩踏进班房的画面，今夜醉在这间小店，将心跳一一上演。何时慢慢开始转换了终点，交心损友都不再常见面，终于分散路途很远，心声却难以间断，流连在大街中，半夜在归家，苦心追过他的那年暑假，即使经已风化，都可开心笑吧，还童或许已尽仍够贪玩，就算爱侣总有天会失散，年月慢慢感觉逐点转淡，但有最佳好友在旁，狂欢会怎解散？仿如从前小男孩迷上的卡通影片，失望或是觉浅，也未免未免都有了怪胎，想再伴我冒险。是慢慢开始转换了终点，交心损友都不再常见面，终于分散路途很远，心声却难以间断，沉迷在幻想中，少年还空幻。 Weekend 嘅《青春的童话》。 我是阿欧，每日留意股市，留意交通，留意新闻，最紧要留意身边人。 好啦，欧都翻咗嚟啦，留意定下个月咧清明节啊，头先咧讲交通嘅时候、 哦、，Irene 都有讲啊， 话有啲朋友仔咧会早啲去做扫墓呢个行动啦，费事咁多人逼住喺嗰两三日之间去进行啦，咁啊睇到咧好多关于唔同嘅扫墓嘅新闻咧，都系关于今年咧一啲特别嘅服务啊，同埋一啲交通嘅安排，咁啊有一啲坟场咧就会延长啊。一个开放时间咁啊，以免大家净系积埋喺嗰两三个钟嗰度咧，就叫做去扫墓啦。咁因为都会有高峰期啊，咁样啊，咁啊当中譬如一啲柴湾华人永远坟场，咁佢都有建议市民咧，避免喺清明节当日咧人多挤逼嘅高峰期咧就扫墓，咁啊应该尽量分散啲啦。咁啊喺节日嘅前后咁啊去拜祭，减少咧疫情传播嘅风险啊。市民咧入去扫墓嘅时候咧要。一定要戴上口罩嘅，同埋咧尽量咧缩短逗留嘅时间。嗱，缩短逗留嘅时间呢个都系佢话尽量嘅啫。咁啊，你做到，咁有啲朋友仔留得耐啲，有啲人就一两一咁啊走噶啦。咁啊，呢个我自己觉得适随转变啦。你亦都唔会留喺坟场太耐嘅，我深信。咁啊，亦都避免尽量聚餐啦，咁样。保持環境清潔啦，咁妥善處理垃圾同埋積水，咁呢啲都係即係基本嘢啦。咁大家去掃墓嘅時候都要留意翻啦。咁小白會唔會每年都有春秋二祭都去掃下墓咁樣㗎？ 冇啊，本身屋企咧就冇親戚喺附近嘅。 係係係 啦。咁如果我就唔會用掃墓，因為翻鄉下嘅話咧。即係鄉下嘅定義咧， 係 就同你嘅籍貫咧就未必係成未必掛鈎噶嘛。 係係係， 係啦。咁我好多親戚其實都唔係香港嘅，咁所以如果你話要揾翻阿爺阿嫲阿公阿婆嗰啲咧，就要 尋根啦，要尋根之類啦。 我就要飛到印尼啦。 哦，係啦，咁啊係啦，係祖籍係嗰邊。 係啦，咁如果祖籍咧，即係我就係福建嘅，係啦，所以先講福建話啫嘛。係 啊， 係咪？ 即係有兩邊咁樣係咪？如果真係要掃墓，都未必喺香港。 冇啊，掃墓嘅話都係。翻去拜婆婆啊，佢哋就会喺印尼咁样咯。 系细个咧去扫墓咧，都系一啲几得意嘅体验嚟嘅，又可以见下其他唔同嘅小朋友啦，咁样咁人哋喺度拜神嘅时候，我又喺度入拜神，咁大家冇乜嘢做喺后楼梯，又喺度即系叫做差楼梯咁样，咁同埋即系细个曾经，我记得有一个戏言系咁样讲，喂妈咪，我觉得扫墓咧好多嘢食啊，好开心啊，跟住我就俾阿妈打啦，梗系系咪先？ 梗系啦， 咁但系细路仔系唔天真嘅，因为扫墓真系好多嘢食。 喂，其实我阿妈对我都几好嘅，点解咁讲咧？嗱，虽然我就本身即系冇乡亲啦，喺香港需要我去扫墓啦，咁但系咧。我阿妈咧就试过喺我细个嘅时候咧，就曾经带过我去扫墓嘅。咁点解咧？咁因为都几又远房又朋友咁嗰啲咧，咁佢就话不如今日带你去啦。因为嗰阵时我细个，佢话咧由细到大都冇去扫墓咁样。 系 咁清明重阳呢啲咧，我哋都要即系俾你知道系咩嚟嘅。咁嗰阵时佢系特登咧就约咗个朋友，咁啊带埋我咧，就同我两个家姐就去扫墓拜山咁样。 系系 咁嗰阵时真系我人生第一次咧，那个印象。是幾大嘅，即係話原來第一次，原來係需要小朋友都可以幫手接下嘢啊，幫手燒啊，咁跟住咧就係 幫手攞啲燒肉雞出嚟， 係啦，幫手攞啲食物出嚟啊， 倒下啲酒啊，係啦， 其實小朋友唔知做咩嘅，總之大人講乜嘢咧，你就跟住去做。其實你嗰句説話咧，俾阿媽鬧嗰句咧，我都講過 喺個心入邊嘅， 唔係我都係講到出口嘅。 你講 咁你 細細路仔唔知啊， 細個邊度識啫？係 啊，即係覺得好新奇啊嗰件事啊，點解無端端一個铲一个苹果要插支香上去，好多呢啲问题噶。 唔系啊，仲有好多嗰啲烧味啊嘛。 系啦系啦， 咁你又猪又鸡又鸭咁样。 系啊，好试嗰几年就齐晒嘅，唔好试嗰阵时得烧肉同埋鸡嘅啫，冇乳猪嘅咁样。咁但系叫做屋企人又可以即场咁样，即系旧时冇疫情啊，咁即场又分件，即系攞啲食物啊咁啊，即系大家又食下嗰啲包啊，食下生果，食下烧肉鸡啊咁样。咁个感觉系。系我唔可以话好啊，又一阵又俾人闹啊，咁即系个感觉系几新鲜咯、啊。 大家都系攞个心出嚟嘅，同埋有阵时即系我自己个心态就系、是。 先人都想我哋开开心心噶嘛，系咪？即系有嘢食嘅，唔通我哋个个都苦瓜干咁食咩？ 咁啊，啲先人都睇到，哎、你哋啲孝子贤孙啊，大家即系喺度食。亦都係齊齊整整平平安安咁就好啦。咁啊，同埋頭先都想講多兩句嘅，關於即係 Barbie 頭先嘅 Simon 都講環保啦。咁其實咧，大家依家掃墓咧就可以咧積極啲去喺環保出一分力。譬如咧，少啲用嗰啲發泡膠盒啦。雖然你去買燒味，你可以自備一啲。 燒衣嗰啲問題唔知環保點樣 cover？ 係啦，嗱嗰個又難啲。不過你譬如買燒味，咁你可以用翻自己食物盒去買啦。 啱啊， 咁啊，亦都可以用少啲一啲紙杯，你咪帶翻屋企啲杯啊，玻璃杯嗰啲去。不過少啲，即系唔好打烂玻璃啦，咁样就会相对环保好多咯。就算扫墓咧，都可以咧扫得比较环保咧，咁就比较好一啲啦。 系啊， 咁啊呢个都系即系希望今年扫墓嘅时候，大家即系要注意嘅嘢啦。除咗即系注意，其实扫墓都系注意火种啦，注意人流啦，注意即系环保啦，注意人多唔好聚集啦。 系啊， 咁但系即系希望大家都做得到啦。 要注意埋抗疫啊！呢一两年吓 啊，仲要注意埋交通。 今日是3月19号星期五，农历2月初7，适宜嫁娶交易。 那我两样都做晒佢， 千祈不要将嫁娶变成交易就得了。今日忌开始治病， 那我不看医生了。 这些时候不舒服当然是看医生啦。今日都是圣约瑟瞻礼， 我知道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和随行人员，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以及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举行会谈。沙利文在会谈开始前表示，美国并非寻求摩擦，但欢迎激烈的竞争。他重申美国为美国的人民和盟友捍卫原则。布林肯向杨洁篪表示，美国对中国在新疆、香港和台湾的行为深感关注，另外亦忧虑向美国的网络攻击和向盟友的经济威胁。所有类似的行动威胁以规则为基础的全球稳定。杨洁篪表示，美国利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优势向其他国家施压。王毅促请美国停止干预内政。欧洲药监局依然推荐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欧洲药监局公布研究结论，认为阿斯利康疫苗和接种者血栓风险上升没有联系。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抗击疫情的益处高于不良反应风险，依然推荐接种阿斯利康疫苗。欧洲药监局亦认为，疫苗可能和极少案例中的血栓伴随血小板减少症有关，这种关联目前无法被证明，但是却有可能需要专家进一步的研究。较早前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由于存在严重不良反应的可能性，在全球10多个国家被暂停接种。严重不良反应包括凝血、血栓和血小板严重减少。在本港，政府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和政府的专家顾问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和新冠疫苗相关事项。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表示，会议上主要讨论新型肺炎确诊者康复之后是否适合接种疫苗，疫苗对变异病毒株是否有效，以及疫苗接种率提高之后部分公共卫生限制措施是否可以放宽。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表示， 根据文献等资料，伏必泰疫苗对英国和巴西的变异病毒株有效，而科兴疫苗就未有数据证明对变异病毒株有没有效用。天气方面，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早上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周初早上显著较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外面最新嘅交通情况。隧道方面咧，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就隧道入口范围开始多车嘅，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湾尾段就交通繁忙噶啦。狮子山隧道沙田出九龙，龙尾去到红梅谷路；将军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的情况呢，现在新界大埔公路的沙田市中心段近住沥源村至到火炭站去九龙方向，交通就开始繁忙的。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Suki S 隔咗两年再同阿一波盛做访问，感觉如何呢？ 比起两年前咧，系更加疯狂同埋开心嘅，因为我哋比起两年前熟络咗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 大家好，我系石永利 Suki S， 想知道我同两年前有咩唔同，就记得听实今个星期六下昼2至4，香港电台第二台阿一波盛，我是你的后援会。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啦，开始嘅时候当然呢就要先提一提我哋亲爱嘅听众啦。咁如果大家諗住去 book 场打波嘅时候呢，要留意住其实有21个嘅体育馆呢就将会用作呢就疫苗接种中心嘅。最少呢要运作半年嘅。 係啊。 係啦，咁睇清楚啲啦。咁 所以我哋而家都少咗好多篮球场打波囉。 係啊係 啊， 啊，会少咗好多㗎。咁大家留意住睇边一个场系打得，边个场呢就唔打得啊。好啦。咁另外呢就睇返啲亞洲嘅體育消息先。咁其中有一個呢就係、是、我哋劉翔啊，就當年好厲害啦，跨欄、日本新星60米出咗位欄王喎、咁成績呢就僅次於呢就係、是、劉翔嘅成績，咁成為咗呢就亞洲新欄王。咁希望呢佢呢個勢頭可以呢就直接呢就踩到去東京奧運嗰度。咁如果係嘅話呢，咁呢一位叫做 青木益啊，咁我希望咧就可以做到好嘅成績啦。咁啊，到時咧就亞洲人之光，係咪先？ 即係亞洲人啲體格咧都越嚟越同即係歐洲或者美國人咧可以比較勁得到啦。 同埋咧亞洲人嘅身形的而且確咧係由以前開始會輸蝕咗嘅。咁但係咧以前即係聽過劉翔一啲嘅訪問咧，佢都話到。亞洲人嘅體型雖然係輸蝕，不過亞洲人咧可以擁有就係一啲特別嘅節奏感啊，即係例如流長跑同埋流長跳咧，其實係一種特別嘅步速嚟嘅。咁啊要 有專有名詞就係流長跑同埋流長跳。係 啦，咁如果你要模仿佢嘅話咧，其實要重新再練習啊，由呼吸啊、跑啊開始咁樣練習嘅。咁所以咧只要揾到自己嘅節奏，咁啊加以訓練咧，無論係乜嘢人種啊，都一樣咧可以做到嘅。 係嘛？ 好啦，另外就係東京。奥运啦，唉，即系啲消息咧，即系都唔知讲咩好啊！ 日日都唔同噶，东奥运 都唔 消息。 东奥筹委会啊，前主席啊，森喜朗咧，仲系前首相添啦。咁啊，因为歧视女性嘅问题咧，咁啊，搞到要辞职啦。咁啊，连呢一个主席都冇啦。咁之前嘅事啦。咁啊，啱啱咧，17号嘅时候啊，又再传出咧就新嘅丑闻啦。咁啊，话到咧就日本有周刊啦，咁啊，亦都咧就系、是。講到啊今次呢有一位新嘅叫做座座木宏啦，咁佢喺自己嘅SNS 嗰啲線上平台嗰度呢就一個截圖就話到啦，咁將呢一個奧林匹克呢，咁由於日文就係Olympicu 啊，咁 Picu 兩個字呢就同呢個豬呢、 哦、 就好似，咁所以呢就攞呢個鞋因為做笑話，咁更加講到呢就可以話道邊直美呢一位嘅女演員呢、不如扮豬降臨個會場啦，咁樣咁言論一出嘅時候咧，咁當然佢轉頭就撒冧道歉啦。不過咧就東奧委會嗰度咧都已經又要出聲明交代啊、致歉啊，咁佢都冇得做噶啦。咁所以咧有好多呢一類型嘅新聞消息咧，即係我覺得呢個咁重要嘅關頭，大家都仲喺度度緊嗱。例如下個星期咧，咁福島就會正式開始傳呢個聖火啦。是不是真的傳呢？ 是。 傳到這個聖火呢？其實日本人都會跟我說，就是我們都不知道的。新聞呢都是說schedule 就在這裡，但是到時成不成功呢我們都不知道的。到時看疫情的情況是怎樣啦，這樣。咁所以呢有這麼多不明朗因素的情況底下，其實他們籌委會的人啊應該慎言多啲啦。 咁啊，即係我女神嚟啊嘛，道邊直美咁多人 follow， 係 啊 ，IG 我都等睇佢到生氣啊。 係咯，點能夠啊？話人哋咧係咪先？同埋體型嘅嘢，尤其是奧運啦、啊，奧運係跨光譜嘛。意思係咩？你舉重運動員，你好難哇，好似我咁樣牙籤仔咁樣可以舉到一幾多幾多磅咁樣。咁你一定要有翻咁上下重量㗎啦。咁依個奧運就係、是。你舉重運動員就係大隻少少㗎啦，好正常。咁你係笑啲大隻啲嘅人，咁啊已經喺個邏輯上違反咗。 道邊直美其實自己都好好㗎，佢話我一直以嚟我都好滿意我自己嘅體格㗎。不過其實啱喎，人你自己都唔錫自己，唔中意自己，係咪？ 自信有比例啦，係咪？ 冇錯啦。 咁但係咧，有陣時都要自愛一啲，同埋自我保護意識多一啲啊。講緊咧就係呢個泥地王啊，拿度咁啊，作為咧今季首個咧大師賽嘅萬物。网球公开赛咧将会喺下个礼拜一开打啦，咁啊一月起咧背伤困扰嘅拿度咧就喺社交网站嗰度宣布退赛啦吓，咁啊全力备战咧余下嘅赛事，咁加上咧啱啱伤愈复出嘅费达拿咧早前亦都咧表明咗唔会参赛，咁意味咧网球坛上面嘅三大球王咧只系剩翻祖高域啊喺个名单入边嘅啫，咁啊祖高域会唔会觉得啊冇乜对手都系唔玩啦咁样咧，真系唔知道啊吓，咁啊 攞到个杯咯， 系啊有奖啊总系要赢嘅，咁啊转个角度讲埋 NBA 啦，连续三场比赛咧交出啊大三元嘅字母哥咧，咁啊琴日咧就未能够延续呢一项嘅壮举啦，但系咧就有双即系32分同埋15个篮板啦，当中咧加时赛嘅时候咧更加咧独揽10分啊，带领公鹿队咧109-105咧力挫东岸嘅龙头啊，阿费城76人啊，迎接咧5连胜嘅，咁啊依家进行紧咧都有几场 NBA 嘅赛事啦，包括咧华盛顿巫师啊对紧犹他爵士啦，纽约人啊对紧魔术队啦，同埋咧亚特兰大鹰队啊。 啊对紧雷霆队嘅，咁啊十点钟仲有咧六场三场波咧开打，咁啊礼拜六日咧好多 NBA 可以睇得到啦。 系啊，咁如果中意足球嘅朋友，相信今个星期都应该留意到啦。嗱，咁啊其实欧联咧，咁啊亦都即系结束啦，咁啊十六强嘅赛事啊吓，咁啊有边啲嘅球队可以出战呢咁样嗱，例如有拜仁慕尼黑啦。 皇马都得啊，应该 系啦，皇马啦，慕逊加柏啦，头先系马德里体育会啦，曼城、波图都出线嘅，咁啊，利物浦同亚特兰大、阿即士又冇份啦吓，咁啊，车路士同西维尔，仲有咧就系多蒙特同拉素，多蒙特咧就好紧要啊，因为佢本身今届喺西甲嗰度成绩一般啊， 系啊 咁啊希望欧联嗰度踢得多啲，咁啊攞翻多啲钱啦，系咪先好紧要噶嘛？咁啊，祖云达斯同埋巴塞同埋巴黎圣人热门同埋莱比锡、曼联。就冇份啦， 系啦，曼联因为踢欧霸杯，曼联琴日又赢一场啦吓，咁啊，即系对 AC 米兰啊主场咧，曼联啊作客1-0搞掂咗啦，咁啊阿仙奴就输波出线啦吓，咁呢一种玩法你又点估得到咧？通常都系咁样，欧霸杯常言道咧系爆冷嘅温床嚟嘅，咁啊，大家中意体育嘅朋友，礼拜六日咧仲有劲多嘅赛事啦，可以俾大家睇下嘅， 好啊好啊， 咁啊记住啊，仲要入场支持本地波啦， 要啊， 系啊，礼拜日咧喺元朗大球场啊，水埗运动场啊，张国运动场啊，仲有啊，当然啊，有呢个旺角场咧都有唔同嘅赛事咧，可以俾大家睇睇谂谂啦。咁啊，依家积分榜入边咧，啊高居榜首咧系热刺，第二位咧就系东方龙狮啊吓。咁啊，再接住嚟嘅球队咧已经争头嗰两位咧，都几多嘅分数啦。咁睇下有冇机会咧，反超前啊咁样。咁啊，睇本地波都开心啊。 礼拜六日啲天气又叫做又湿又热啦，新闻台话相当温暖，球员你睇睇应该比较。辛苦 系啊，球迷咧就唔觉得辛苦嘅，球迷咧正啊，系啊，有得出汗晒， 戴住个口罩都辛苦嗰个球迷， 系啊，咁热，仲要嗌咁样，即系睇翻譬如 J League 嗰度咧，咁依家啲都唔俾啲球迷入场嗌啦， 唔俾嗌 啦，即系但系咧， 以拍手啊， 哇，佢哋真系咧。日本人咧真係好堅毅嘅，喺拍手方面，佢哋係 non-stop 咁樣拍，幾乎 non-stop 啦。咁你話中間俾對面球隊攞咗波，梗係主隊嘅球迷未必拍手啦。咁但係通常咧都真係有雷動嘅掌聲啊，可以同大家去睇下波啦。希望咧禮拜六日咧咁多好嘅節目啊，唔知睇波會唔會係其中一樣呢？ 出声要痛快透顶，活着为方任落下自满的神情，不经思索的意志，就像越独立越是神圣。谁共爱这个我要最爱我，劝与戒你哪里会听？只知一生要心痛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无人会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为吻同情过他，只想喧哗，欢呼喧哗。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只有风忧，只怕杀手杀戮，哪会战斗？还怪你苦中恶共问候。Don't call me selfish, I must stay in my field. We know we gon' slay. Bad talk, oh no, can't relate. Now that's the lifestyle you chose, don't you know tomorrow.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uch a bad ego. 尖酸的留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或故事。Yeah， 多嘴放肆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只知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说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同人会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曾会问同情过他，只想喧哗，欢呼喧哗。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只有风忧，只怕杀手杀戮，哪会战斗？还怪你放松我同问候。Somebody 当上这个他，几千位几千次不讲你却挑剔错说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你会痛心吗？会了解吗？谁人无过犯，谁无错吧？几多真话，几多假话？ Anson 咯，吓咁啊，同阿小白同埋同钟哥讲下呢一个题目先啦。早晨啊， 早晨早晨，点啊？ 嗱，我哋都系驾驶者， 换咗人啊嘛。 哦， 我系针对崔杰同， 系啊，感觉到感觉到针对到佢而家都企埋咗喺墙角嗰度啊，唔敢出声字啊，一阵八点啊先出翻声啦，咁啊。今日不如讲下呢一个其实都几严重嘅问题啊，咁可能呢好多嘅驾驶者呢贪平啊，入嗰啲喺嗰啲非法油站嗰度入呢啲，即係我哋俗称鬼油啦。 哦，我有见过咁，我有见过人入喎。 係一定系唔啱㗎啦，系一定系唔啱㗎啦，系啦。咁但系你见到人嚟入呢，其实嗰个动作呢， 你会举报啊？见到人入 我即刻搵警察啦。 係 啊 係 啊， 系咪先？ 跟 住自己走咗。 因为唔一定要走，因为点解呢？佢见到佢啲设施太简陋。 系啊， 我见佢入油我都惊爆炸， 其实好土炮噶，有见过嘅朋友， 跟住隔篱有个油桶咁样，跟住佢有条喉，好似冲凉咁样，嘟嘟嘟嘟嘟，跟住怼咗出嚟，跟住就入。 关于呢啲咧，就叫做非法进口油啊，或者叫做鬼油啊，唔合格油，叫你夸咩都好啦。当然咧，我问嗰啲相关嘅朋友们，即系真系整车或者车房啲朋友们咧，佢话你千祈唔好入啊！哇，点解啊？平好多噶，佢话你谂下嗰啲油咧。必定系会多啲杂质，咁啊即系话对副计唔好啦，对个引擎唔好啦，咁唔系即系平好多。佢话你计一计数啦，如果你用系啊有钱你悭咗，但系副计就好容易会打柴，即系俗称打柴，即系唔行得啦， 坏咗啦。 又或者你哦唔系啊，你经常去洗咪得咯，洗翻干净副引擎，佢话你计落条数啊，你都冚唔翻平咗嗰啲钱啊，可能得不偿失，因小失大。 系咁肯定系噶啦，呢啲咁啊啲油咧一定系衰嘅，佢先至会卖到咁平啦，系咪先？ 系啊，咁同埋即系再讲多次啦，即系喺呢啲非法油站嗰度入油系 犯法 嘅，犯法嘅。咁同埋咧，即系亦都有好多嘅朋友讲咧，其实最惨系咩咧？即系或者最大机会系咩咧？发生一啲火警啊！你如果即系突然间有个师傅喺隔篱点支烟咁样，你后果咧可以话系。不堪設想啦、 啊！爆炸㗎嗰個真係 係啦嗱，大家去到油站嘅時候都會識得醒目一啲啦，即係譬如將個手提電話咧，即係叫關，即係唔好聽電話啦。咁雖然即係我哋依家都見到好多人係攞住電話一路喺油站嗰度傾，但係我細個好似有人教過我咧，係唔可以。 而家冇㗎。 唔可以听电话， 会即刻有人会出嚟讲嘅，即系油站即系话啊先生或者小姐你唔好讲电话， 系啊系啊， 会即刻讲噶， 即 系 都仲会嘅系咪？ 因为好似系外国曾经发生过，就系入紧油嘅时候，因为打电话而打电话嗰个咧就产生咗啲轻微火花， 火花咁样 系啦，咁啊燃点咗， 咁啲人就话喂你会唔会杞人忧天啊？有冇咁严重啊？大家记住一样嘢， 系 有咧，即系你喺油站你见唔到啊？唔系啊，好干净，我地下冇油流出嚟啊，但系你要谂下。可能有啲挥发咗，变成空气中嘅微粒， 哦、 但佢仍然都系油嚟噶嘛。咁、如果你打个电话，突然之间你个电话唔生性，有三两下，即系嗰啲接收嘅就突突咁样，喂。就系嗰下嘅啫， 系啊， 咁所以大家千祈唔好乱嚟。 我唔搏噶呢啲， 保护自己好紧要啦。嗱，延伸一个讨论系咩咧？有啲巴打啦，或者网友啦，就喺后下边留言，咁啊会讲一样嘢，就系话咧啊，其实即系入呢啲非法油好啊，啲价钱又平啲，同埋呢啲油站啊，嗰啲姐姐咧唔会系咁咧 sell 你买啲乜买啲物啊嘛，咁你入完就走。咁呢个当然系打趣啦，系咪先？咁但系入到油站咧，有阵时又真系嘅，即系。我单纯想入油啫，你又叫我买啤酒，咁唔系话 揸即系开紧车唔会饮酒啊！你点会 sell 紧红酒？ 佢叫你翻屋企先饮啊，唔系叫你即刻饮啊嘛！ 佢冇讲呢句嘛，啊、我惊我、又跟住又话喂，先生有冇兴趣换包米啊？咁样咁点解唔系即系用油嚟换油，或者用油嚟用嗰啲油嘅积分嚟做第啲嘢？系你趯几包米翻屋企咁样？ 咁佢变咗便利店噶啦嘛？其实、啊、即系等于如果你话诶佢。佢入油就入油啦，佢推銷一啲嘢俾你，你覺得好麻煩，咁調翻轉頭，咁大家都唔應該去便利店啦。便利店啲職員又何嘗唔喺收銀嘅時候叫、你買多銅糖，一樣啫嘛。咁人哋都係打份工啫，咁你咪如果你唔中意，咪唔聽咯。 係啊，揮揮手話唔要咯啲嘢。 而家我都通常都係嘅，即係一入油嘅時候咧，第一樣咧，通常咧。就俾本雜誌你，睇唔睇雜誌啊？唔使啦，因為嗰個免費噶嘛，唔使啦。跟住轉頭咧，兩秒鐘就會攞一塊咧過咗膠嗰啲板咧。誒、我哋今日有呢啲優惠喎、 啊，優惠 啊！唔需要啦，好啦，咁跟住佢又行開咗啦。然之後再翻嚟就話：，誒、我哋今日有模型車送啊，啱啱到噶、啊，我都唔玩啊。 如果送高達咧？ 啊！我又未見過喎、 啊，係嘛？ 未見過 crossover 油站喎、啊。 佢嗰啲 crossover 咧試過crossover 車仔， 嗯，係好多啊，遙控車仔， 車仔啦，車嘅。如果你大家中意嘅，咁又我 咪換咯，因為嗰啲可能喺街又買唔到咧。 係啦，唔係 crossover 嗰啲車仔咧、我又聽過有另一啲好 mean 嘅網友咧、啊，可能咩人睇咩？有啲網友就話。我本身都系揸日本车咋、啊，你送架欧洲车仔俾我，串我啫咁样， 冇太敏感啦， 太敏感， 小事过 啫。啲网友又系嘅，系咪啊？冇乜所谓啦，人哋都系出于一片销售嘅好心意，系咪先？即系佢一阵唔到数，所有嗰啲欧洲车仔。即晒喺个油站嗰度，又系唔得了嘅。 好啦，呢个又唔系经常系咁样嘅。你留意一下，如果你试过深宵去啲油站入口咧，又冇人理你嘅，冇、人理噶。即係你夜晚去到咧，跟住、通常咧，即係夜晚都係即係唔係幾好啊？都係一啲比較有啲咁上一年紀嘅朋友們啦。咁我就行埋嚟，即係冇得講嘢， 冇一隻字係完整喎。鐘哥，你頭先咁樣講係 瞓緊覺。 哦，原來 啱啱叫醒咗佢，我都有啲唔好意思。係，咁行埋。讲完啦，咁你即系讲咗几多字啊？ 系 夜晚就系咁样过，你仲惊啊？ 系， 即好似喂醒未啊，大佬？ 好似外国油站啊，拍紧恐怖片， 凌晨三点几四点咧去入油啦，我要揾嗰个人啊，即系你闪 敲门， 冇人有反应， 即系佢可能唔知喺边度，即系 细细声，不唔见，要入去。敲鋪頭仔入邊，跟住咧就唔該咗好多聲之後咧，你就要再望一望嘅時候，原來佢喺入邊瞓緊覺。跟住你就拍拍，唔好意思啊，我想入油啊，入完再瞓啦，好唔好啊？ 不過我相信咧，全所有嘅入油員咧， 係 都係 加油員， 勤力嘅加油員都係勤力嘅，係不過間唔中一日半日咧春困， 係 咁梗係啦， 大部分都係好嘅。 佢哋不停幫我哋加油噶嘛，你諗下， 但係佢叫加油員，即係加油完咗啦，完咗呢個情況。不過即係香港咧，即係嘅油站其實已經好好啦，有人去服務大家啦。其實喺外國咧，好多油站都係自助式噶嘛。你哋又得唔得啊？好啦，嗱，頭先個討論 我試過， 去到話叫做話啊，人哋幫你入油，你又話人哋眼瞓啊。又话人哋 sell 你啦，又话人哋即系人哋有啲欧洲车嗰啲车仔叫你换串你啦，咁好似好多不满咁样，系咪先？咁啊，一系好似其他国家咁样自己入咯，攞张油卡咁样，或者用电子支付系统咯，或者用手机俾钱咯，得唔得咧？你哋 我得噶，因为我试过啊嘛，喺外国揸车未要自己入油咯， 系 入完之后跟住入去哦，我喺一号嗰支油管嗰度，跟住俾钱，跟住咪走咯，你要自己识噶嘛，嗰啲嘢 会唔会倒泻噶啲油？ 唔，你都用油枪，即系真流落嚟，你唔系攞桶油，你要私家入鬼油咩？自己倒唔系啊嘛。咁但系咧，我觉得啊，香港系唔得嘅。 点解咧？ 好简单，当大部分人喺连屋企嘅家务都需要有外佣姐姐帮手嘅时候，你又仲可唔可以自己识入油啊？ 系啊，好难好自在 型，好难噶，即系大家。需要有人招呼自己啊， 系 即叫做服侍慣。 嗱，日本咧都係有人服務啊，你睇頭文字 D 就知道啦。但歐洲啊、美國咧，有啲油站真係好多都係無人駕駛啦。但係呢有一個研究顯示咧，嗱，你估下無人駕駛嘅油站賺錢賺得多啲啊，定還是有人 service 嘅油站賺錢賺得多啲啊？ 你講賺錢啊？ 係啦，淨係有呢一 part 啫，即係唔計話sell 你買乜買物啊，買支汽水飲啊，買啲叫做遮光貼啊。 嗰啲，唔計嗰啲，淨係油嘅收入啫。 唔係，我第一樣嘢諗咧，如果無人駕駛自己入完油就走嗰啲咁樣咧，會唔會多人走數啊？ 多人走數係咪？ 即係話我冇人入完。 據我所知係唔會嘅，因為咧你先俾錢，佢個油槍先彈嘅，先開嘅，係啦。有好多時咧，反而係咧，你俾咗錢咧。佢唔开油枪都仲有，即系佢食你食你夹棍，都几率大过你可以走到数嘅机率。 如果系咁样嘅话，咁必定系无人驾驶嗰啲啦，因为你少咗个人，你养少个人就可以悭翻啲钱。 但会唔会 maintenance 倒翻转头条数仲贵啊？你有个人喺度，佢最多同你识 lift 嘅啫。 你着养嗰啲维修员，你系唔系即系你有冇一个加油员？你都要养维修员噶嘛？即系系唔系条数都喺度噶嘛？你梗系 cut 咗一个人，系咪先？ 钟哥即系钟哥啊！真係啊，即係原來咧有呢、這個叫做 加油員 咧，係入油入得多啲，因為人咧普遍咧，你作為一個駕駛者啦，你要有面子啊，即係特別係好多人其實攞架車出嚟 V V V V 嘅啫嘛，即係特別係超跑啦，你唔能夠話哦，我揸架超跑咧就係我嚟工作嘅咁樣，唔係咁樣啊嘛，係咪先？咁好多時候啊、哦，幫我靚友。打爆佢咁样系咪先？咁啊，所以都要即系喺有加油员嘅情况底下咧。其实咧就会赚得多啲钱嘅、那个油站，因为 有加油员啊嘛， 有加油员系、就会赚得多啲钱，因为你有面子啊、即系你入到去咧，你好难同个叫做入油员讲话，唉唔该帮我入100蚊油啊，即系好少啦，我估大家尽量都会入，起码200-300蚊以上啦，再加上你油 自己去入油可能真系 系啊，我会悭啲入噶，如果 十蚊啦唔该， 因为冇人睇到嘛，因为系咁依啊即系。这个礼拜没什么地方去、入住100-多蚊先啦，手头荷包比较干啲啊。 好快问一问、你哋有没有试过入50蚊油啊？50蚊、有即是香港喎、 啊。 有冇入50蚊？我试过。 我真是最少都入100蚊。 咩时候会入50蚊？ 但是都是续命㗎咋入100蚊。 因为呢通常你用张卡呢有优惠㗎嘛。我嗰日呢即是有优惠就是第二日。我啱啱嗰日呢冇有。哇冇理由我嗰日入满佢㗎。入满佢我咪蚀底囉。因为我第二日已经有优惠㗎嘛。咁我计几条数。50蚊以后好似唔入㗎。咁入50蚊啦唔该。50蚊喂先生入咁少啊。我听日再嚟，听日再嚟，因为听日有优惠噶嘛。 有时有啲油站嘅哥姐都好识趣噶啦， 嘅话就咁样入去啦， 入住少少先啦，听日再嚟啦，梁生 ，OK 嘅咁样啊。咁今日咧星期五，大家记得加油啊！ 在本港，政府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和政府的专家顾问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和新冠疫苗相关的事项。卫生防护中心总监林文健说，会议上主要讨论新型肺炎确诊者康复之后是否适合接种疫苗，疫苗对变异病毒株是否有效，以及疫苗接种率提高之后部分公共卫生限制措施是否可以放宽。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表示，根據文獻等資料，伏必泰疫苗對英國和巴西的變異病毒株有效，而科興疫苗就未有數據證明對變異病毒株有沒有效用。日經平均指數報29,973點，跌243點，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734.14美元，賣出1,735.72美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65，日元108.98，瑞士法郎0.928，加元1.25，人民幣6.507，英磅對美元1.392，歐元對美元1.192，澳元對美元0.775，新西蘭元對美元0.717。天气方面，一股较潮湿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本港今日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周末期间，日间相当温暖，早上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周初早上显著较凉。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月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爱护动物协会对出，漆咸道北过海龙尾就模糊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喺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喺香港单车馆，咁而将军澳嘅九龙入口啦，车龙排到去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就比较挤塞。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呢段都系比较繁忙。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挤塞，龙尾就喺元朗公路近住菜园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车龙排到去马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上返去大老山公路就行车缓慢。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正所谓钻石行久远，一颗永流传。哎呀， 你跌咗嘢啊！ 我只钻石戒指刮花咗。 真嘅钻石点会咁容易刮花呢？你老公好明显买咗假嘢俾你。 听讲啲嘢花咗系有办法修复噶、哦。 咁就要听实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周家俊、赵善恩、李慧贤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今集我哋会讲下硬度啊。 咁如果系个心花咗，又修唔修复到呢？ 呢、这个要揾你老公、啊。 弊啦弊啦， 发生咩事啊？ 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制作嘅广播剧《遇见展翅》播完啦，冇得再听啦，点算啊？ 哦，想重温由吴业坤、刘子石、陈建安、黄贤、林家谦、林欣彤以及 Anson Low 卢汉庭所饰演嘅古仔，好简单啫。上港台网页 rthk.hk 就可以一齐再遇见展翅啦。 弊啦弊啦， 有咩事啊？ 一次过煲咁多集，实唔使瞓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零九分啊，吓今日咧请我哋嘉宾出场先啊，有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董事黄德基 Dicky 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啊， 早晨 Dicky，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祝翻欧星期五愉快，你哋好。 系星期五愉快啊，琴日咧港股啊升得几好啊吓，弹咗咧666点啦，咁啊新旧经济股咧都齐升啊吓，咁系咪都真系关于琴日我哋朝头早讲啦，美国联储局咧咁啊嗰个放鸽嘅言论咧就为大市咧带嚟方向啊。今日个市方面你又点去分析呢 Dicky？ 哦，系啊，都曾经升过几多下吓，寻日港股不过升幅咧收窄咗嘅美市度，咁而咧亦都见得到咧科技股咧早段系威系晒咧，尾段咧即系我唔想用呢个嚟形容，不过真系有少少无以为继啦。不过真系要讲翻寻晚美国股市发生啲咩事先。就咁睇个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咧，冇嘢咯，喺个历史高位附近咯。S&P 500指数咧呢、這个覆盖面最广泛噶啦。都系啊，喺个历史高位附近啦。但系咧，你睇下个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啦，哇，直情咧跌到七个一皮。咁啊，发生啲咩事？咁当然就系啲新经济股为主嘅呢个指数跌咧，咁啊，直系反映紧啲新经济股跌啦。咁啊，大家如果系 舊經濟嘅支持者，包括係可能係中意股神巴菲特啊，買下啲美國旅業啊、美國銀行啊，冇嘢嘅嗰啲，全部有啲都係創緊新高添嘅。但如果你係阿契媽嘅支持者，即係 ARK 啊，買下啲即係新經濟股啊，咁尋日其實都跌得都幾厲害下。我諗嗱，其中一個焦點過去都經常同大家分享咧，一定要睇到實嘅咧，就係呢一個十年期美國國庫債券嘅知息率，即係個 yield。咁啊，點樣咧？個 yield 咧就係、是、好啦，咪又係一支箭咁上咯。過去我都有講過噶啦嚇，見到個債息升咧，唉，咁新經濟股就冇咩運行噶啦。尋日呢個債息咧就一路咧就仲係一口氣咁一支箭咁上，最高去到成1.75，咁已經大幅拋離咗 S&P 500指數嘅指數嘅成分股嘅收益率噶啦。咁點樣咧？咁啊尾段先叫做回翻少少落嚟，但都係1.7樓上，反映到三個情況。咁呢個咧都係我尋日有講過啦，或者我日前喺某份報章同啲生果有關係嘅。咁咧高專欄都有講到，就係、是、嗱，其實當個債息升，人哋長債十年期升咧，就第一就反映緊長期息率上升嘅預期，第二咧就反映緊咧呢個長期嘅通脹有升温嘅風險。而第三咧，呢個就更加唔理想，就反映頭先講嗰兩樣嘢嘅同時咧，個經濟表現有啲不濟啦。如果係咁樣，就真係大件事。不過而家都未係嘅，即係就咁睇個債息都係個正常嘅曲線咁啊，都係嗰句啦，鮑威爾唔會做嘢噶咯。咁啊，總之就係由得佢啦。咁由得佢繼續維持住所有嘢現況不變。點樣尋日個令到個市升咗去？但我都話，價急用人唔好太亢奮咧。個原因就係話，因為純粹就憧憬住，咦？乜嘢都冇變喎，咁即係話不變應萬變啦，不變應萬變咧，可能就係一個好嘅先兆，因為就即係話冇乜一啲突如其來嘅嘢啦。如果你話哇，聯儲局突然出新招，咁啊真係唔係幾好啦。但問題消化完一日咧，大家就會覺得，咦？咁不變應萬變，咁即係所有都冇變，即係個債息都繼續會上，新經濟股可能都會繼續好挫。甚至乎有啲比較大嘅波幅，甚至乎係回落嘅風險。咁啊，舊經濟股可能就繼續值得擁抱啦。咁我頭先講嘅呢一扎嘢咧，其實有可能都會繼續發生喺唔係淨係美國股市身上，就係香港股市都同樣如是㗎。就即係話喺呢段時間，大家會見到有啲即係業績唔係好對版啊、微盟啊咁樣，就即係出到嚟，咦，比預期差，跟住個股價咧可以跌好多，10%、20%、20%跌落嚟，即係講緊一啲即係香港投資者都好即係擁抱嘅一啲新經濟股。咁我諗即係呢個情況咧，大家要有少少心理準備，就係有可能咧喺香港都會複製呢個情形。咁所以如果咧今日咧就唔使問㗎啦，啲新經濟股咧就點咧都會有啲回吐㗎啦。咁至於你話哇抽百度定咗價啦，咁係啊，香港嗰個定咗價，但係美國嗰個日日都喐得好緊要嘅，即係挫到都係我嗰句臨風平風咁樣嘅。咁所以咧，大家都要預咗其實到香港真係上市，百度嘅價究竟有冇水位咧？好難講，即係都係要睇下美國個股價表現成點。不過咁，如果你真係再加長線少少嘅，咁我都覺得都問題都唔係太大。 咁啊，補充翻啦。咁啊，琴日股市咧升371點啊，總成交金額咧1,745億啦。咁啊，睇嚟今日咧都應該麻麻地啦。聽完 Dicky 咁樣講，不過即係去到啲舊嘅經濟股咧，又會唔會有啲勢頭可以有啲高增長咧？ 諗我最近睇啊，呢個有手機股咧，咁就呢個業績性預期喎。即係會唔會呢一類營商關板塊裏邊嘅東西咧，可以即係諗一諗啊！定 做下手機都係實業啊！ 手機得唔得 啊？咁啊，都係嘅。咁起碼咧，即係如果你話咁，究竟啊，手機設備係新經濟定舊經濟，其實都係工業嚟嘅， 係咪新定舊呢？佢當係啊， 都算係舊舊地嘅。咁啊，中哥好貼士，咁都見到咧就係、是。過去呢兩日咧，其實有好多啲手機設備類股份咧，都開始由低位咧，即係有少少即係難聽啲講絕處逢生嘅感覺啦。不論係啊富士康啊、信宇啊、即係其他嘅一眾嘅手機設備類股份咧，都見到有呢個情況出現，即係話簡單啲講啦，就是、低位咧都終於都彈翻少少啦。嗱、不過咁呢、這個趨勢可唔可以延續咧？都睇幾樣嘢嘅。如果你話睇翻之前無論係內地啦，又或者其他嘅一啲嘅調查同統計啦。整體手機嘅出貨量咧，其實都一路係上緊嘅，甚至乎而家見到一個幾明顯嘅趨勢咧，今年頭嗰兩個月咧，內地嘅智能手機出貨量除咗按年個大幅嘅增長，嗱，當然你睇翻舊年同期咧，就啱啱受到新冠肺炎疫情衝擊㗎，咁嗰個基數就梗係比較低啦，咁即係話。去年考得冇咁好喎、咁今年考得好返好多，就都係正常預咗會發生嘅，又唔需要太亢奮嘅。不過點講都好，都起碼真係考好咗嘛。咁同埋整體嚟講，即係今年呢嗰幾大嘅所謂嘅智能手機嘅 生產商咧，尤其是喺內地比較係火熱嗰幾個咧 ，vivo、oppo 啊，咁跟住尤其是小米咧，嗰個增長都相對地比較大嘅。咁所以用呢幾個角度去講咧，咁起碼咧就都會利好翻一啲咧，就係手機嘅設備嘅生產商佢嚟緊咧嗰個出貨量嘅預期啦。咁頭先都講。银股嘅，好似信宇光学啊，咁其实都即系过去嗰个零月啊，哇，由高位都跌咗都几多落嚟噶，差唔多240蚊跌到200蚊都穿埋，咁跟住终于寻日都有啲少少报复性嘅反弹，咁我都会觉得嗱，记住都系戒急用忍，持盈好睇嘅，我都仍然讲住呢八个字。不过如果你话潇洒走一回，又搵翻叶倩文啲旧歌出嚟听嘅时间咧，咁都仲 OK 嘅，就可能咧系一两日货仔咁嗰只咧都可以跟进下嘅。咁但系要大家醒目啲啦，转身要转得快啦，因为呢段时间市场都风高浪急啦。 正所谓华丽转身啊， 唔系我好怕听到嗰个字啊，报复性反弹咧，即系一报复咧，通常短一嘢嘅啫嘛，唔知又点咧？ 我都唔止一嘢，可能15分钟嘅依家啲报复嘅。 所以真的要望到佢实啊！咁另外我想问下 Dicky 一只今日起招股嘅新股啊，就系呢一个百融云创啊。咁啊，见佢咧就话主打系服务呢个金融业嘅人工智能，即系 AI 平台啦。咁今日起招股，咁但系咧又睇翻佢话旧年首九个月咧，其实佢嘅业绩咧就录得亏损超过1亿嘅。咁Dicky， 你觉得呢只又前景如何？有冇潜力？大家又抽唔抽得过咧？ 嗱，我咧咁講啦，都非戰之罪，都唔係講特別關唔關佢嘅基本因素事。 嗯， 當第二上呢，我成日都會話，你唔使特別抽啦，千祈唔好借錢啦，因為冇升幅咧，佢個股價跟翻美國。本來即係如果你話所謂嗰啲 SaaS 啊，即係 SaaS 啊，即係軟件即服務啊，又或者你話講 AI 啊，人工智能，哇！如果講三個月之前咧，真係使乜驚啊？梗係抽啦咁。但係三個月之後嘅今天咧。咁我就覺得都真係諗下啦，即係深呼吸啦，即係今天我啦，我都覺得唔係一定要抽。個原因係點解呢？因為成個市場氣氛已經完全不再一樣。即係新股首先喺香港呢，就其實用即係急凍嚟形容都差唔多，嘣一聲就抌咗個冰格度鎖埋閂埋個雪櫃門嘅。咁你會見到過去嗰唔係客觀嘅，唔係嚇你，係客觀嘅數字呢，就是、過去上市嗰最簡單啦，嗰十隻新股呢，其實呢係超過一半跌穿超過嘅， 潛水啊，潛水啊，未水鏡啊， 係啊，潛曬水嘅，咁即係你戴住個未鏡喺下低嘅，已經係，咁所以我覺得都唔關佢基本因素事，又話係咪佢虧損啊，係咪業務唔得啊，係咪憧憬唔大啊，係咪保薦人唔夠壓力啊，都唔係呢啲嘢，係而家成個氣氛都差咗，咁所以有陣時新股即係都要睇下佢即係出世時係咪即係。生不啊，定系得啊，逢时啦。咁我觉得就而家咧，就有少少不逢时嘅感觉咯。 你见到日日都问你啲新股，你就知道其实个气氛都唔系咁好啦。如果气氛好，系啦，气氛好嘅时候就问都唔问就抽咗先啦。咁 样。哎呀，嗱 ，Kitty， 你讲个即系正中个即系散户股民嗰个心态啦。如果唔系，使乜惊啊？真系张伟健嗰只啦，就已经系入晒表啊，借晒孖展啦，已经就点会而家喺度好似又喺度谂啊，又喺度好挣扎啊，又唔知抽好唔抽好啊？咁我会觉得都系嗰句噶啦，新股上市初期都系供求关系，同基本因素都冇乜关嘅。如果你话哇，有只新股听到佢话国际配售紧获足额认购，跟住公安发售，好似有少少佛人问津嗰、那个所谓调查得出嚟嗰个孖展问晒好兜券商，都系10倍8倍，咁你唔好搞啦，因为咧第一日。潛水嘅機會都相當之高嘅，因為冇人抽嘛。 咁啊 ，Dicky 仲有少少時間 ，Happy Friday， 不如講多少少虛擬貨幣啦。見到咧，摩根士丹利咧又即將推出三隻基金啦。咁呢個係第一間咧有客户提供啊呢個比特幣啊資產啊投資嘅渠道嘅美國嘅大型嘅金融機構啦。咁啊呢個虛擬貨幣啊個區塊鏈，你又點睇咧？同埋係咪都可以成為一種資產咧？已經？ 我觉得三样嘢嘅，咁当然啦，当佢低位嘅时间冇人买，高位嘅时间啊，个个争崩头去追，咁啊，我谂由荷兰屈金香到即系科望炎，即系由我出世到现在，我都经历过好多呢啲咁嘅狂潮噶啦。嗱，如果你话真系好似好即系好客观嘅角度去讲，你话哦，咁可唔可以系？成為你嘅投資組合嘅一個小嘅部分啦，咁我唔反對，即係你話我只係配置3%-5%咁樣，咁即係簡單啲講，輸咗都唔大問題啦。 咁但係咧，如果你話純粹講佢價格咧，嗱，尋日都跌嘅，尋日都跌成就咁講 Bitcoin 啦，而家呢一秒鐘即使咧都跌$13,00056,000+啦，56,200啦。咁係好多啲 ETF 都追蹤住，咁其實都無論係講緊相關虛擬資產嘅交易平台啦，或者直情係追蹤住呢一啲資產嘅交易所買賣基金啦，都係受到市場追捧。但係大家會留意到一個幾奇怪嘅情況，即係當個新經濟股跌嘅時間，大家會覺得啊，係咪有啲嘢會攞嚟避險咧咁樣？咁但係你會好明顯地見到咧，虛擬資產嗰個價格咧係好明顯係同新經濟相關嘅股份係一致嘅，好接近㗎。咁所以咧，你會發現得到幾樣嘢就係、是。嗰、那個所謂嘅避險嘅角色唔係太理想，咁仲有咧喺地球上高咧，即係用地球嚟形容啦嚇，咁啊包括有呢一個就 Tesla 啦，又喺香港有呢個美圖啦，就都買咗呢一啲嘅即係個別嘅虛擬貨幣，又唔再幫佢賣廣告，唔講佢名，雖然大家都知邊只啦，咁啊我會覺得咁樣咯，即係如果你會見到佢咁嘅時候咧，咁你就會明白到佢嘅股價咧，某程度上就會比呢一個虛擬資產嘅價格咧會有所牽引，佢唔係淨係再就佢以往嘅生意，咁所以就多咗一個希冀盼望，但係當然我要語重心長啲講，亦都多咗一重嘅風險啦，咁大家要理解啦。 係啊，咁啊散股民就注意翻風險位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 Dicky 幫我哋分析大市。Dicky 你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只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都係睇三位。 唔該曬 Dicky， 唔該曬，拜 拜。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礼拜六，你今日会唔会讲翻油站啊？有优惠啊， 先生。 有啲咩优惠啊？ 有妖业啊！梁生有妖业， 有妖 业 啊！ 入唔入妖啊？ 点啊？ 你收咗呢一只妖业佢先，咁样系嘛？今日咧就带大家去玩一下，近近地啊，又系乐富喎、 啊。咁、近？ 喂，乐富咧。出面佢真係有笪空地咧，成日都會搞唔同嘅活動。 咪啊，對於阿 O 嚟講好咗噶啦，阿 O 之前成日都係講佢住嗰頭咁嘅土瓜灣啦，嗰頭而家去遠咗噶啦， 係啊，去遠咗。 咪但係都係佢翻工嘅附近，即係佢嗰個生活圈都係嗰度嘅。 兩框嘅啫，嗰個 係一個鐘頭生活圈啊，多過一個鐘頭都唔去啊，咁樣係嘛？嗱，之前咧我記得林慧咧就講過啦，沙田嗰度有個叫做俾公眾玩嘅一個空間啦，即係可以做健身啊。 石啊， 系攀石啊，好多嘢玩。喂，即系沙田咁远，边度搞得到啊？乐富唔同啦，乐富我哋喺广播度步行都可以落到去做下运动。喂，有一个咧户外啊畅玩嘅新兴运动，我可以俾你咧跳下弹床啊，踢下波啊，可以亲子娱乐一番。 有细路仔玩嘅， 系啦，又唔系好收钱，同埋佢有个假草地、仿真草地咧，可以俾你咧。扮野餐啊！依家咧好多朋友未去西九文化區嗰度咧，即係西九文化區，你以為個個都係文化項目咩？唔係，最多人喺嗰度踩單車啦、跑步啦， 同埋食嘢、 食嘢同埋野餐啦、 放狗， 同埋打卡啦，同埋影日落啦。 你每次講呢啲咧，我心裏邊流出一滴眼淚。 做咩？ 即係我話曬係一個文化人咧，曾經啊，而家 都未去過。 依家都係 唔係即係我都有去過。 依家都係文化人，佢禮拜六都有個文化節拍嘅節目。 周末八點半，星期六晚八點半。 讲艺术文化嘅嘢，但系每次咧讲到西九呢个地方咧，都流出一滴眼泪，因为西九对于我嚟讲咧，即十年前都话啊，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喺嗰度做一啲事咧，咁估唔到十年之后仍然系一个地盘啦，又或者系大家 系做咩事啊？中国想知 一个地盘咧，又或者一个。啊，非常長遠的故事咧，當然，譬如而家去影日落啊，放下狗啊，影下相啊，即係估唔到西九嘅用途咧轉移咗啊，即係好微妙地轉移咗，我都唔知 啊。係啊，係啊，咁啊，總之即係啲家庭客咧，就好多時都會，我估小白都會啦。 有啊，有去過 啲小朋友放 一家五口去添啊，你諗下， 連埋小狗狗， 連埋小狗狗 開心啊！咁啊，唔知大家會唔會諗下，即係喺樂富呢個地方咧，都去近近地啦，唔使同人哋逼啦。其實我都唔知。可能我讲完之后，乐富哇，好多人去、啊，逼得好紧要，人头涌涌、啊、因为咧，其实咧西九文化区咧，我嗰日去饮茶，即系同屋企人饮茶啦。咁跟住佢就话啊，不如喺度野餐啦。跟住我就睇到啲野餐啲人咧，系贴过我哋噶，即系一档一档同一档之间咧。 系得 即系台布同台布 之 间系黐住嘅， 系差唔多黐住。咁你咪会听到隔篱讲嘢咯。 成日都系咁，就算你而家去茶餐厅食嘢，搭台，你都会听到隔篱嗰人讲嘢。 系咯。咁但系你享受一个比较悠闲嘅下午， 嗯、 其实系应该自己讲嘢啊，或者你听唔到隔篱太多人。隔篱咧，陈师奶又喺度闹个老公，啊个水佬啊，唔知点点点，跟住咧，那边厢咧，阿明仔个妈咪就喺度闹阿明仔，啲功课做得唔好，你睇下佢依家仲喺度跑跑跳跳啊，唔知衰咁样。 即系你讲呢个题目咧，我都不得不预告一下今日嘅九点半钟梁永忠，我真系喺茶餐厅听人哋讲到啲嘢，阵间你听下我听到啲乜嘢。 会唔会喺茶餐厅听到人哋讲股票 number， 跟住你就呆然去买？开阵时即系做另一啲工作嘅时候咧，话啊呢个 number 咁古怪嘅，呢间公司冇人提过。 你讲到呢一样嘢， 隔篱台嗰个 系啊，听隔篱台嗰个讲，跟住佢就瞓身去咗卖咁样。 讲呢一样，我讲一个实质嘅例子，发生我身上就 系 听到人讲啲嘢，唔系一个股票 number， 系当日跑马。 All in， 唔系因为有时嗰啲人咧可能会觉得系一个运嚟噶， 系啊一个 luck 噶， 咁都俾你听到， 系啊系啊， 跟住你就会觉得，诶咁可能都系即系上天嘅旨意嚟嘅，咁我买少少啦。 两个人，两个男人啦，今日茶餐厅我坐喺度啊，两个男人，其中一个攞个手提电话，嗯，真系正，好凝重啊，真系正。跟住咧收咗钱之后咧，同隔篱个男人，喂，即系讲咗一阵咁样，跟住话，咦？唔系啊嘛，咁巧俾我听到，跟住我即刻走啦，跟住我就 即刻走，点解 马 会 买马？后续系咩？ 隔篱咁啱有头猪闸， 系咪真系买错？ 但系咪留待一阵？ 一阵九点半就知道结果啦。 唔系嗰个，我讲第二个，嗰个就系真系入咗去，咁巧俾我听到呢头听完，隔篱有头猪闸，天意啊！我以为系，我话入去啦。咁殊不知嗰日夜晚饭我就冇钱食啦。 哇、 哦！重锤喎、啊， 重锤喎、 啊，系啦，O in 喎， 唔好信呢啲嘢啊！话你唔好信啊！ 我都有一个经历系咁，有两架的士平牌，我同小白讲过啦，即系话拉低车窗。点啊？今晚买咩好啊？陈仔，莫雷拉啦，复出啊嘛，一定得噶。咁嗰晚唔知系点啦吓，真系事情。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三月十九日是一年的第七十八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二百八十七日。一九三二年三月十九号，横跨澳洲悉尼港，连接悉尼商业中心区与北岸的悉尼海港大桥正式开幕。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八号，在北岸的米尔森正式进行官方动土仪式。悉尼港湾大桥最高处高于海平面134公尺，是世界上第五长的拱桥，亦是世界上最高的钢铁拱桥，曾经是全球最阔的长跨距桥梁，直到2012年被加拿大大温哥华地区的第二代慢港桥取代。由于外形独特，得到伊架这个外号，同附近的悉尼歌剧院成为悉尼最知名的景色之一。三月十九号出生的朋友拥有顽固坚持的特质，善于利用本身的魅力完成自己的理想目标，性格直率，勇敢开创新局面，敢于向新领域挑战。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破格的建筑是不是你梦寐以求的工作？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啲乜嘢启示？独特外表配以超凡实力，就能成为经典。建筑物如是，人系咪一样？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美在阿拉斯加安克雷奇举行高层对话，是美国总统拜登上台后双方高层官员首次面对面会谈。被传媒拍摄的开场发言长达大约一小时，双方发言时针锋相对。

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我是天 building 好手 Candy， 时装达人阿海， 我们会一起在香港电台第二台 每朝六点开始， 晨光 KOL 带你用不同角度看生活，每朝六点开始， 晨光第一线。 三成群有请参赛者钟培生。 如果真系一上台，林作先生就哎呀 投降啦， 投降啦，扮输啦。 林作如果佢咁样玩嘢咧，佢离场系要经过观众席。你试谂下，你俾咁多钱飞， 最后睇唔到任何。 系啦，你离开观众席嗰度，我相信观众唔会俾你咁容易离开咯。 足本口水战就要留意今个星期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志豪、阿涉嘅三五成群啦。 但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这些什么来的？ 我怎知道呢？ 那这些又是什么来的？ 我怎知道、 啊、问他呢。 晨光超新星 啊，早晨啊，超新星， 早晨 Kitty， 早晨钟哥， 点啊？ 好开心啊，我自己， 点解呢？ 因为咧上次嗰个胶纸机咧，我喺专业睇到咧，好多人赞啊， 专业评审大获好评， 大获好评， 咁你有冇回复人啊？咁你咁冇礼貌嘅， 我会一回复翻大家嘅。 咁你哋好开心系嘛？ 好开心、啊。 咁你有冇问过阿 Kitty 姨同我开唔开心啊？ 开唔开心啊？你哋两位 开心， 因为有新嘢啊嘛。 系啊，每个礼拜最期待礼拜五噶啦，Happy Friday， 因为有你啊，真系。 好，咁我因为咁开心，所以乘胜追击咗一样嘢。咁、我就系上次我介绍一个文具啊嘛。咁我今日都係介紹文具嘅，咁、但係頭先呢啱啱已經我同小白傾過偈嘅時候呢已經係測試咗佢極限添㗎啦。咁、我今日介紹啲咩呢？我首先介紹佢外形先。鍾哥你覺得望落去似啲乜嘢？ 似你啦，圓碌碌一嚿嘢，實實咁一嚿嘢咁樣 係啦，佢望落去呢其實係一嚿嘢啦，黑色嘅膠嚟嘅，咁、好似打橫咗嘅牛油，我哋平時買嗰啲牛油咁樣咧， 佢真係一盒牛油， 一盒牛油即係一嚿咁樣。不過佢中間咧就有個口嘅，即係有個小口咁樣啦。咁、其實佢係咩嚟嘅？佢就一個電動釘書機。 如果簡單嚟講咧，就等於我哋細個嘅時候咧。画画画鲸鱼啊， 系啊系啊，我都谂到呢样嘢。 打侧睇嘅时候画个鲸鱼，咁中间一定系劏开一个，就当系鲸鱼个口噶嘛，有啲似嗰个形状。 系啦，咁其实呢个电动钉书机咧，望落好似好大嚿，但其实佢都唔系太重。 佢比一般钉书机系大两倍嘅、即系平时有钉书机就咔咔。即係兩攤細細攤啊嘛，佢應該係高過佢再一倍咁樣。 係啦， 高咗。 但係相比起港台嗰啲釘書機，我自己拎過啊嘛，嗰啲都好大嚿。 你而家係咪針對港台嘅釘書機啊？你特登咁樣講。 好好用嘅，我只不過 你要知道啊，本台嘅釘書機咧。是那些歷史的產品來的， 很 有歷史價值的， 很貴的，我知道外面 賣不 到的。這個釘書機其實有什麼特別呢？就是我們平時釘書，即是我們釘東西的時候，有時很大力，如果很厚的話，即是我們以前是做一些論文的時候，我們要幾十幾頁甚至是二十頁這樣一次過釘下去的嘛，你不夠力呢，有時呢你又釘不到。 等一下，一般來說其實你市面上你找到的釘書機呢、其實呢都不是給你釘那麼多張紙的，是真的。通常即是譬如你一隻手張那麼大的一隻，極其量 兩三張左右， 即是五張 已經係去到盡㗎啦。你再多啲紙張咧，其實已經打唔落㗎啦。如果你想要，譬如話我要打廿張紙咁都要用釘書機打廿張紙咧，你要另外買一啲真係大型少少嘅釘書機先做到。 會去文具鋪咯，即係叫佢即係俾錢佢幫我釘。 又或者係啦， 又或者學校咯， 係啦，都係甚至乎嗰啲釘書釘咧，其實都唔同樣㗎嘛。係即係都可能係粗身啲或者長啲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但係呢一個咧就係家用版咯，我稱佢為，即係其實佢嘅作用咧就係、是。佢都係用緊我哋以前即係頭先所講嘅就係文具鋪啊或者學校嗰種大釘嘅，咁、但係咧佢就方便好多，唔係好大嚿，佢、只不過係大嚿過普通釘書機少少嘅啫。咁佢係點用呢？其實我哋頭先講過有個， 但佢個口咧好窄嘅啫，都攝唔到嘢入去嘅。 我計過啦，係可以超入到超過30多張紙。 得唔得啊？30張紙 得啊，因為我啱啱試完就其實係應該40張紙。內都可以，都可以噶。咁、因為佢呢個電動釘書機咧，佢係入乾電嘅， 乾電池 係啦，乾電池嘅。咁你接佢個口入邊咧，其實有個 trigger， 即係有個掣啊。咁當你攝啲紙落去嘅時候咧，佢就會嗱，我即刻示範嗰啲聲俾大家睇先。 你試幾多張紙啊？ 一張先， 就一張。 唔係，試一試個聲先啊！大家 試到聽朝 啊！笑你啊！ 哇！劲喎声， 系咪啊？头先小伯都话嗰啲声可以攞嚟做 effect， 我觉得 系咯系咯。 咁直话咧就系阿星仔咧，咁佢就系冇用过另外一只手嘅，即系话其实呢一部钉书机咧，佢系自动感应咗，当有纸张入去之后，佢就自己会帮你落钉嘅， 就唔使自己揿， 唔使揿嗰下添。 冇错啦，咁然后咧，我就即系我当然想试佢嘅极限噶嘛，咁于是咧我就将张纸系咁对 接啦， 系啦。咁不过题外话，钟哥同 Kitty 你点知唔知道咧？ 一张纸可以对接几多次？ 冇错， 四次啊嘛， 唔系 八次啦。 又冇咁多，最多七次嘅啫。但系当你接到七次嘅时候，就已经系128张纸噶啦。咁我今次咧就接到六次。咁六次就係128除以即係64張啦。 點啊？計好未啊？ 計好啦，64張，但係64張咧，佢就爭少少。咁我就再對翻開咧，就32張，發覺咧其實都係好。 即係64張，佢就失敗咗啦。 失敗咗啦。 OK。 咁可以下次想你接受失敗奶訪問。 咁我哋而家試下32張嗰個速度係點樣啦？ 係。哇！但係 都得喎、 好似冇分別咁樣㗎。係 啊係啊 係啊！咁我頭先試過咧，其實32張再可以上啲嘅，即係我預計大概佢係45張紙左右啦。咁雖然我哋平時我哋唔會釘咁厚嘅紙㗎嘛，但有時候當我哋真係好需要，譬如話我哋翻學要交 paper 嘅時候咧，呢啲真係好。是突然間需要我哋做咁多紙，就好幫得手啦！呢個釘書機。 你釘書機除咗試過釘紙，有冇試過釘其他嘢？其實 即係硬卡紙嗰啲。 乜都得，乜都 得， 即係總之你想釘埋佢嘅嘢咯。你有冇用過釘書機釘啲咩啊？ 都得過，我頭先試過咯。唔係報紙都係紙嚟嘅， 報紙都係紙嚟嘅。 譬如厚身啲嘅紙。有冇試過？因為而家我哋呢啲叫影印嗰啲咁樣嘅普通紙咧，咁你就即係大約都係呢個厚度啊。有啲紙係會厚身啲噶嘛，咁嗰啲又得唔得咧？ 硬卡紙我頭先試過都 OK 嘅， 都 OK。 但如果你話係卡板，即係我哋攞嚟做勞作嗰啲咧，我又未試過。但係我覺得佢都爭少少，因為始終咧太厚啊，即係佢搭埋咧太厚嘅時候，我驚佢未必打得入啊粒釘。 我見過最經典嘅一幕用釘書機咧，就喺中學嘅時候咧，我有個 Sir 咧。佢钉埋同学条裤咯，因为嗰阵时咧，佢唔俾我哋啲男同学着喇叭裤，咁跟住捉完又捉，捉到有一日咧，佢就掹得滞啦，跟住佢就钉住，佢就将佢裤脚接埋，就钉埋佢，佢话喇叭啦，跟住就钉住咗佢啦。点都知道真系钉到， 钉到。如果你想讲学校用钉书机去钉条裤咧，咁我读书个年代我都见过嘅， 是 不过咧就唔系你嗰啲话， 唔系钉喇叭裤， 唔系钉喇叭裤，系因为我有个同学条裤爆咗胎， 钉翻埋佢啊， 钉顶住先， 有冇咁大力啊？ 冇针线啊嘛， 粒钉 钉住顶住先，钉住。咁佢咪翻到屋企先算咯。 我即刻谂，咁你呢部咪唔可以要嚟？佢抹唔抹得开啊？ 佢抹唔开 嘅。咁佢咪唔可以钉壁布咯？因为平时钉壁布，把佢抹开咁样拍落去。 嗰啲就要用翻钉枪。 就原本或者最传统嗰啲嘅钉书机，因为可以反开啊嘛。 抹开个口 可以用嗰啲啦。 但佢真系放文件用嘅，就所以就唔可以钉咁即系钉壁布嗰啲咯。 好啊 ，OK， 好啊。咁啊，将你条片摆上去我哋面书，等大家有冇赞许咧？ 好啦。 当有喜庆时值得饮杯，我哋都会讲一句干杯。挪威人敬酒嘅时候咧，佢哋就会讲做 sky， 等同于英文嘅 cheers， 同埋我哋广东话嘅干杯。呢、这个字背后原来有一个小小嘅故事噶，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干一杯，干一杯，恭祝友谊。一开始，一开始，不可再终止。来日世界到了尽时，你我到了尽时，两心也同一致。干一杯，干一杯，恭祝友谊。一开始，一开始，不可再终。 小故事要追溯翻去维京时代，啊，当其时维京人登陆苏格兰期间，原来杀咗唔少嘅战俘。当时凶残嘅佢哋将呢啲死亡嘅战俘头颅骨做成酒杯，并且举起呢个酒杯，喜庆大声讲咗句 "Skål"， 表示敬酒咁解。不过可能大家口音不一样啊，读起上嚟嘅时间就会变成今日挪威话嘅 "sky"。喜庆背后原来隐藏住咁多悲壮嘅故事，所以我都系中意我哋亚洲人嘅文化多啲。干杯就拎起个杯，砰一声，大家饮咗去，咁件事咪开心咯。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他说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他一起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㗎啦。 係 喎、哦。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哎，嚟到呢个八点四十八分啦，小白系咪有嘢食啊？ 呢样嘢呢得意喎。点解咁讲咧？日本咧有个地方，有间铺头咧，佢有卖软雪糕嘅。 系 咁，软雪糕咧就标榜话绿茶软雪糕。 你知唔知嗰日讲完个雪糕车，我敲咗几日啦？ 佢唔嚟啊？ 都敲唔到啊！ 佢通常都系夜晚九点零钟嘅喎。 系啊，咪就系、是、你唔食嗰阵时 佢 买到咯。 系 啊， 啊，到你后悔啦，你想食嘅时候就冇。 佢听到啊，听到你话想食，嬲猪走咗啊！ 唔系佢食到嗰杯软雪糕咧，我都要多谢静华阿星嘅。 点解咧？ 因为咧，我其实我第一次咧。我日头又啱做完嘢，又系九点零钟咁上下喺呢度做完嘢啦。跟住咧， 吓、你九点零钟已经喺度啦，朝头早。 夜晚啊， 我就话你朝头早做到夜晚都喺度。 朝早七点几喺度啦。 其实你先应该搬嚟呢度住啊。 啊，都系， 即系广播度，我帮你留意一下啲单位， 搵下啲本啊。 唔系嗰日咧，咁啊听做完嘢咧，咁啊同佢两个出去嘅时候，听到雪糕车声。 吓， 咁跟住咧，喺边度？喺边度？我哋两个即刻出去搵，搵唔到，第一次啊。唔知喺邊度，即係淨係聽到啲聲好模糊咁樣，揾唔到喺邊度啊嘛。跟住唉又刺激，個心有啲唔憤氣咧，就好想食啊嘛。好啦，跟住就係嗰日咧，我咪影相俾你睇嘅。跟住嗰日咧，我又係同阿星咁啱咧，就又係九點零鐘做完嘢，跟住出去嘅時候又聽到雪糕車聲。 第二日啊， 另外一日㗎啦，隔咗一排，隔咗一排㗎啦已經，又聽到喎。跟住咧，我又衝出去咧，跟住阿星話：啊，鐘哥。我幫你找了，原來他停了在隔多一條街、 哦、 上一次我們就沒有走到那條街嘛、 哦、 那跟住呢那我就爸爸阿星又不吃嘛，可能他怕肥 又怕水腫、啊、 其實之前一晚他已經吃 了他才知道那個位置嘛 跟住那 我自己去那我走過去那我就見到就終於被我找到了 那晚、哦哦、那這個呢就是綠茶味的軟雪糕、嗯、在日本的但是呢哇現在很多的叫做料理人那些老闆呢、嗯、他們都會想很多得意的方法去將他自己的食品包裝、嗯、然後就希望大家呢吃完之後 有一個嘅話題足夠令到佢哋喺網上邊熱烈討論，從而做到呢個宣傳效果啦。 但綠茶味嘅軟雪糕都好吸引下， 其實都幾周街都係。但係佢係好嘢喎。好啦，綠茶味嘅雪糕咧，我食過好食嘅話咧，佢其實唔係用奶一齊去做嘅軟雪糕，其實用豆乳一齊去做嘅。咁、 哦、 你就可以令到你一滴落去嘅時候咧，就有好香呢個抹茶味，就少咗嗰個牛奶味，嗯、因為佢豆乳個味唔會搶走呢個抹茶嘛。好啦， 但係會唔會朱古力味冇定？起噶， 会噶，咪跌咗落地咯， 得噶喎，要平衡，摇摇板， 系啊，或者打一打先抽都得。好啦，咁啊呢一个老板咧，佢就整完个折完嗰、那个软雪糕，可能三圈之后咧， 系、嗯、 佢用咗一招，佢就系咩咧？佢渗咗好多嘅綠茶粉喺嗰個嘅軟雪糕嘅表面， 系 系啦，咁咧啲人咧亦都有影到咧啲相噶，咁好啦。有啲食客 齋食綠茶粉苦喎、 啊，幾快樂！啲人一食嘅時候食第一啖啦，一食落去嘅時候咧，因為本身綠茶粉太多啊， 會燙親㗎。 你講得啱啦，就一食嘅時候就已經吸咗入個喉嚨嗰度，佢啲人就會忍唔住 噴翻曬，係 咁喺度咳。咁啊，因為由於太多綠茶粉嘅關係咧，就做咗一個好特別嘅效果。嗯就个口同个鼻嗰度咧，随时个鼻都会噶，就喷埋嗰啲绿色烟出嚟， 但系好危险噶，真系会中亲嘅 。咁佢个老板就唔知系立坏心肠，定系净系即系谂住纯粹做下宣传啦。佢就用咗呢一招嘅方法，去到咧就令到啲食客一食嘅时候咧就。吸咗啲綠茶粉，但啲粉因為太細，所以望起上嚟就好似一陣嘅綠色嘅煙喺你眼前飄過咁樣， 好詭異，我覺得有啲驅魔人嘅感覺，即係佢一吸翻出嚟， 估唔到咧喺網上邊咧都引起啲人嗰啲話題，咁而家啲人就喺度話啦，喂，其實呢一隻影落去咧都幾得意，其實你睇到佢嗰個軟雪糕咧，佢真係超級多綠茶粉噶，好似唔使本，我懷疑個綠茶粉嗰啲成本都唔低添啊， 但係咁樣咧，如果佢多到，因為我而家目測啊嗰張相咧，其實佢基本上喺軟雪糕上邊，其實佢起碼都放咗一 mm 咁厚嘅綠茶粉喺入 邊。佢已經包住你見唔到，見唔到白色。雪糕嗰個質地 啊！你離遠聞一聞，你都可能會吸咗啲綠茶粉。 好啦，如果你哋有冇試過咧？譬如話去嗰啲咩香港我唔知啊，即係譬如日本嗰啲回轉壽司咧，咁佢咪有啲綠茶粉你自己 哦係啊係啊，跟 住沖水 嘅。係啊， 你有冇留意？如果太多咧？其實佢仲苦咗嘅， 係啊， 又 濃到啊嘛， 係啊， 咁所以而家佢落咁多嘅綠茶粉喺個軟雪糕上邊，其實佢唔甜噶啦， 應該唔好食嘅， 係啊， 不過 你應該唔需要擔心， 點解？ 我都知道鍾哥中意食甜嘅，我估佢呢個軟雪糕本身應該較甜咗。 哦， 就可以掟翻雲。 係啦，咁啊掟翻，反正佢都係自制嘅，係咪先？咁佢可能落多幾羹糖，或者成嚿羊羹用咗去倒入去，係咪一齊整咗個軟雪糕出嚟？咁而家佢咧喺網上邊咧都有幾多人討論嘅，但係大家就喺度諗，喂，會唔會有越嚟越多呢啲嘅叫做老闆啊嗰啲廚師啊諗唔同嘅計仔咧，去到做呢啲呢類型咁樣嘅有噱頭嘅食物咧，博大家影相，因為你知啦。其实而家成日话食嘢系靠口碑嘛，咁、你有个口碑点嚟就系因为啲人有话题啊嘛，嗱呢个咧就成功引起咗个话题啦。咁而家可能嚟紧嗰啲咩咖啡软雪糕啊，朱古力软雪糕 系 咖啡粉啊， 朱古力粉啊，其实有时都会噶、你整tiramisu 咧，最尾咪渗啲粉上去， 系咯， 即系你太大啖第一啖咁样吸落去咧，你都会逐亲噶， 系 啊。 不过呢个咧，我觉得佢已经唔止话影相，我觉得佢直头系一个游戏咯。因为我头先睇阿小白嗰、那个报道啦，咁佢就。每食咧都一定会逐亲嘅雪糕嘛，咁、我相信有好多年轻人咧就会去挑战一下一个雪糕 challenge 咁样啦。 你会唔会想去挑战 我唔会啊。 点解啊？ 因为我觉得佢已经唔好食啦，我先入为主。 啱啊！如果好似呢啲咁样咧，其实你可能真系你会因为嗰个噱头去试一次咯。但系如果真系唔好食咧，你唔会去第二次啊嘛。 咁呢个系。 但系你当去玩一下，即系咪真系会逐亲噶？可能我唔会咧。 去玩就可以试一次，但 系不过咧，你又讲紧软。雪糕上面加啲嘢咧，唉，我又讲起啲， 有咩可以加啦？ 喺我印象记忆里边咧，有一个咧，我就好中意食。如无意外，而家应该冇咗嘅 朱古力粒， 唔系朱古力粒，好耐之前应该喺便利店里边咧，你记唔记得？佢都系软雪糕噶嘛，有个框，软雪糕之后咧。曾經有一段時間咧，佢會有一桶朱古力喺度。 哇！呢、這個正啊，真係倒轉飲、啊， 倒轉飲佢，跟住攞翻上嚟嘅時候咧， 佢 朱古力 冇 咗 噶 嘛。哇！呢、這個。 之前嗰間美式快餐連鎖店好似唔係喎，定係而家都有㗎？ 佢唔係佢限定嘅，佢後佢之前有一輪有做翻，但係咧我第一次食係喺邊咧？喺韓國啊，係我好細個， 但 係 嗰個係可以自己玩㗎嘛？ 喺韓國 嘛？ 北國啫， 你唔好講，唔係我哋都唔同。我嗰時啊，第一次去，好似係真係人生第一次去旅行啊，即係跟啲親戚去咧，咁佢就哇有個咁樣嘅雪糕，哇我畢生難忘喺嗰度食完之後，即係細細個嘅時候，應該十零歲啦，畢生難忘。跟住翻到嚟香港咧，揾極都揾唔到喎。係啊，後來真係好似中哥咁講， 便利店 便利店嗰度揾到。 便利店嗰個好喎。 而家好似冇啦。如果我記憶所及，或者而家去目測，應該都揾唔到啦。 佢以前係就咁攞住個筆啦，筆倒落去， 唔係佢直頭掉轉啊，係啊。 總之咧，好容易就咁成嚿雪糕跌咗落去 嘅 喎。 軟雪糕部機就係咁樣啦。咁你攞個公嗰個杯懟埋佢，跟住卷幾個啦。跟住佢攞出嚟之後咧，隔離有一桶，應該係嗰啲鐵兜咁上下啦，裏邊就係朱古力液體嚟嘅，液體嚟噶，反住佢浸落去。攞翻 上 嚟，跟住就乾咗，即係個朱古力。 你直頭睇表演啊嘛！ 竟然間個雪糕唔會跌出嚟， 唔會啊，唔會啊！ 佢如果淋落去，咪淋到個空咯，即係你揸住個位咯。所以佢個做法真係調轉，即係倒樹衝咁樣噶。 嗯，哎，鍾哥突然間講 好 係便利店， 好興奮啊！邊度食啊？ 一陣間去食啦，揾個地方。 好啊，你揾到邊 個？但係咧，便利店我記得以前咧，成日做好多限定嘅味道雪糕嘅。啊，例如我其中一個最中意嘅咧，係蜜瓜味嘅軟雪糕。 啊、 蜜瓜味，佢橙橙地色咁样嘅，系啦，咁啊食落去咧，我就觉得，咦，系好香口喎、啊，咁、样呢只，你哋有冇食嗰啲特别味嘅雪糕？ 阿林慧唔喺度，容许我讲句英文，Not my cup of tea， 蜜瓜味，Not my cup of tea， 蜜瓜味好食噶。 如果软雪糕啊，软雪糕我就真系两种嘅啫，真系朱古力同埋 vanilla，即系我觉得系最好食、 芝麻味啊，或者豆腐味啊， 豆腐味我都中意喎， 饭味啊。 饭味我又好似冇食过喎。 饭味我就有一只咧，就关于同饭有关嘅味，就系、是、你食咗饭味啊。嗰只味咧就 日日都食啦，日日都闻啦咁样。系啊，雪糕呢啲咧都真系去到唔同地方，佢都有唔同嘅即系特色啦。咁譬如你有时去旅行咧，佢咪整到好鬼高嘅， 系啊， 翘廿个圈咁样，咁你就要同佢斗快食嘅。 咁你又讲起软雪糕啊，譬如我讲起另外一啲咧，咁你除咗一个杯嗰啲，即系三角形嗰啲，三角锥体，哇，讲得好仔细。 即系总之有个空啦， 有个空嗰啲咁样咧。除咗系软雪糕之外，有时候你都会见到咧，佢会用个羹滗一个雪糕球落去噶嘛。你哋食过，即系喺街有得卖噶。我食嗰次就唔系喺香港嘅。佢俾几多个？ 你犀利啊！你今次去边度？你今次去边度？ 日本。佢最如果我冇记错，应该系喺北海道嘅时候。佢有一间铺头咧，佢就话到明俾你听，佢哋出名咧就系最多雪糕球。嘅一個甜筒， 即係一路淋上， 一路淋上。 我要問咗先，佢真係淨係一個三角錐體個杯，定還是因為我記得以前細個便利店食過一個 打孖噶嘛，上去變咗兩邊噶嘛， 係啦， 兩邊唔係嗰啲，係喎，哇，嗰又係一個回憶。 係啊， 但係嗰啲我即係好老實講咧，嗰個雪糕杯咧，即係 打孖嗰個， 打孖個咧係淋嘅，係 啊， 好食， 嗰個係冇咁好食 嘅。上面嗰個雪糕。唔系雪糕嚟嘅，酸嘅， 咁又唔会去到酸啊？ 真系唔好食嘅， 即系应该系啲奶变坏咗啦。如果系咁， 但系你又会食嘅，即系嗰阵时细个。唔系讲翻嗰个雪糕球先，佢好出名咧，就系话究竟佢喺上面可以放到几多个？佢出边有一个好好笑嘅一个广告，画嘅，即系用手画嘅，佢就画咗个雪糕杯，然之后上面就几多个雪糕球？几 多个球？ 佢每你睇下俾几多钱？因为佢每一个加上去咁，系咪你要一个就几多钱？ 系 两个几多钱？三个几多钱？ 咁最多可以摆几多个？ 十只手指， 十个， 咁你就计啦。我要晒十个得，咁睇下你点样食啊？呢个先至系难度啊！佢最多可以俾你十个雪糕球喺上面。 咁你睇佢笔佢难唔难啊？即系佢会唔会系咁失败？哎呀， 佢 笔 好容易 嘅 啫，佢唔会跌落嚟噶嘛。 系啊， 因为佢笔落去一路好小心笔落去。 即系扼上去，扼上去。 佢都唔扼得，一扼得下边可能会 就 佢怎么放？ 咪住，有个关键位系咪冬天嚟嘅先？北海道冬天好冻，唔使惊融，慢慢食。 你自然差异啦，我系冬天去嘅，但系都融啊， 都融啊， 因为食到由上面一路食落嚟嘅时候咧，其实下边已经融紧啦，手有温度啊嘛，因为下边已经溶紧啦。咁你食咗少少嘅时候，已经开始晕。 沿岸有薄雾，星期日稍后北风增强，下周初早上显著较凉。 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仲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九龙货仓噶。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中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尾消散，排到去九龙货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西行去中环，近住和富中心车多，排到柯达大厦。在九龙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君汇港一段挤塞，龙尾就接近海丽村。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彩虹道车多，龙尾九龙城回旋处。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大道挤塞，龙尾就在电影城。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咧就行车缓慢，青山公路嘅青山湾段啦，近住扫管笏呢段咧就比较挤塞。象鼻山路落全景围方向近住石围角村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车排到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柴湾。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冇得去旅行，咁咪好好咁行下自己嘅地方咯。今个星期游学全世界，邀请到台湾媳妇熊猫，同大家分享到底台湾人系点样去攻白垩，点样去享受大自然啊！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10至11，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早晨啊，9:08，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美股表现先啊。美股表现就系差咯，咁啊，美股再度出现咧科技股灾啊，纳指啊吓继续跌啦，咁啊标普500指数亦都跌啊，跌1.48%，道指咧就喺啊银行股支持底下咧表现咧好过诶头先讲嘅纳指同埋标指啦，但系仍然要跌啊，跌153点啦。咁睇到好多唔同嘅科技股咧都有。沽售的情况出现被散户，所以今日港股呢理论上都真是麻麻地，究竟会不会、即都是崩盘式地跌呢？如果是这样，大家又做不做得足一些安全的措施呢？这个是不是36着走为上着呢？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来，大壮开麦。 期五朝早嘅大壮开咪，又见到真人版嘅大壮咪。早晨，大壮咪。 早晨 ，Bobby。啊，呢个星期啊，如果睇新闻咧，即系法律界比较留意到，就原来行家咧就俾廉政公署拘捕。 嗯。 啊，个行家唔单止系做法律界，仲牵涉埋，咦，系咪叫建筑咧？建筑界啊？ 嗯。 定系啲楼宇嘅买卖咧？叫丁屋大王嘛。 哇！喺讲到好似好夸张咁，唔通佢拥有好多丁屋？ 照睇就系啦，咦，有个吓，即系佢哋涉案啊，好似话咧有个屋苑咧。哇，好多屋嘅喎，唔知系咪成百间都有。 嗯，嗱，我自己就唔系好认识丁屋系咩意思啦，但系我有个朋友咧都曾经搞过一啲申请丁屋嘅手续啦。咁就系一个家族，然之后就系同姓啦嘅长子就有一个丁屋啦，其他又系另外一个品种。咁莫非头先讲嗰个人有好多个家族都认咗佢做仔？ 嗱，呢样嘢咧，基本概念 A、B、C， 我略知就系话咧。基本要求咩叫丁呢，就是首先是原居民啦、 嗯 啊、丁者就要男丁。 嗯 啊、以往的人争拗过有没有就是这个性别歧视呢，就法院有没有什么特别批示、 嗯 啊、总之都是容许、啊、这个这样的传统、 嗯 啊、的权利在这里、啊。然后申请批得到的话呢，我想很多人都知道的了、 嗯 啊、起间屋三层高啦。每层是700足尺的、嗯嗯、以前未有实用面积的时候都已经很实用了。 了 不过每层楼底呢就不准高过9尺、嗯、所以39呢就27尺。 嗯、 但这种权利呢，你不要说看回台湾、啊、甚至国内呢、嗯、都不知道哪里找得到有这个丁权的事物。嗯、甚至看回香港、嗯啊、你说新界的权利呢，睇返好耐以前成百年前呢，咩开拓咩新界的戒指专条呢，啊嗰、那个阿洛克爵士啊、 嗯、 即係、香港呢有条街叫洛克道 的，是、啊、 是，就是佢啦咁样。当年真係去深圳边嗰度去度尺嘅。咁、 哦、 我睇返啲文献呢都唔多觉有呢、這个啊点样传统权利啦。咁睇返近代啲啲啦，即系60年代、70年代啊，先至有嘅。 嗯， 其实英文咧就唔系叫丁屋噶噃，啊，就叫啲叫做小型屋宇政策啊、嗯、，small house policy。 系 咁、嗯，当时啊，政府一啲高官啊，咩黎敦义啊， 嗯、 啊，咁啊，另外有啲华人嘅新界嘅名人啦、啊，吓、嗯，仲、啊、早过阿发叔、阿陈日新先生啊，咁嗰啲吓，唔、啊、知点样协调之下咧。就出現咗呢只產物。 嗯， 嗱、啊、咁，其實大家睇翻即係啲新聞紙咧，今年年初咧一月嘅時候咧，香港嘅上訴庭咧就住之前啊有啲丁屋是否應該有呢啲存在嘅權利咧、 嗯， 司法覆核咧，上訴庭啊作出咗一個裁決。 嗯， 咁啊鄉議局啊即係眾人咧。都仲话，诶、哎，呢次咧系3-0大胜啊，咁样， 嗯、 啊，睇嚟呢个即系丁权起屋呢啲嘢咧都要开绿灯咁样。 系， 咁而家咧就廉政公署又出动咧就拉人、哦， 嗯， 咁两者咧其实就唔冇冲突嘅、 嗯， 因为只不过就系话，总之诶有翻符合条件嘅丁啊，咁、 嗯、 佢自己起屋自己住冇事噶， 系， 问题出喺就系话。佢会唔会系卖俾人啊？ 嗯， 同埋乜嘢嘅时间卖俾人？ 嗯， 如果申请咗间丁屋批咗俾佢起咗屋啦， 嗯， 之后住住下佢觉得啊唔想住，之后先至卖俾人，咁啊有个5年嘅期限嘅， 嗯， 咁啊5年之内卖唔系唔卖得，不过要补地价， 嗯， 5年之后咧就自由买卖啦， 嗯哼， 啊。而家好多時候點解會牽涉刑事案呢，咁樣就因為好多時候就話嚇、啊，我哋啲指控我哋唔知道係咪咁嘅，啲、嗯、指控就話啲丁咧，其實喺佢申請啊，即、就、係、是、行使佢嘅丁權， 嗯，即係起嗰一下， 嗰下 已經諗住賣㗎啦， 已經其實安排曬賣，咁、嗯、因此佢向有關部門啊，就稱話自己係自住呢一點咧。就唔系一个真实嘅陈述，咁啊虚伪陈述咯，咪即系呃咯，咁啲文件啊变成虚假文件，咁啊惹到呢个刑事嘅官非啦。 咁但系咧个官妃一出咧吓、啊，非同小可噶、哦，因为株连甚广嘅。 系、 嗯、咁，除咗呃政府呢个大罪啦吓，咁、嗯、仲、啊、有就系话，咦，咁佢卖楼噶嘛？ 嗯， 咁佢又透过律师行去卖啊，咁啊当中啊律师行点样同佢即系攞指示咧？ 嗯， 啊笪地系点嚟嘅咧？啊，咁啊，然后卖俾个买家嘅买家又点卖嘅咧？ 嗯哼。 如果每一个步骤都抽丝剥茧咧，咁啊唔知佢问出啲乜嘢嚟。咁其实另外一个角度睇啦，因为咧呢啲丁啊起屋咧，就容许佢唔系净系住喺嗰条村，譬如某村， 嗯、 啊 A 村就系有个丁啊 A 喺嗰度起，呢、 嗯 這个 A 丁咧，佢可以话：，咦，我呢个 A 村都冇乜地啦。 嗯 我又去 B 村嗰度啊，攞佢笪地申請嘅，咁、 嗯、 有啲叫非丁啦嚇，咁啊即係咁、啊、但係有時候政府就唔知會知定唔知就係話啊，又唔係叫無端端嘅，就咁啱得咁巧，有十六個啊、二十個啊、四十個啊、三唔識七，大家唔相認識嘅丁都選擇喺某一笪地咧，齊齊申請起四十間丁屋咁計啦。 嗯 将来又齐齐咧，就话都系唔住啦， 嗯，都系卖出去啦，咁 系咯。咁而嗰四十间丁屋咧，又会将来俾一个发展商变成一个屋苑卖翻出去， 好似好有规划咁。 嗱呢样嘢，你话，唉，如果假如大家利是拎去俾高等法院嘅陪审团去听，听完之后唔知佢哋会觉得系凑巧啊？定系有计划安排咧？ 咁睇下呢个臭口事件发生得频频密啩？ 频频密就唔知啦。好多人听到有呢啲廉署出动都好频临啦。我谂就、今次嘅事件咧，都唔知系咪事有凑巧。 嗯， 啊、之前咧咪有套电影啊，叫《窃听风云三》嘅。 系啊。 咁啊，但系今次嗰个事件啊，涉案嘅屋苑咧，又叫做晓门啊。 哦。 如果曉得隱瞞，咁啊唔會俾人竊聽到啦， 係、嘛？咁啊改咗佢做唔曉瞞啦， 講下笑嘅啫咁嘅樣。嗱，咁案件咧都仲係好早嘅階段啦，我哋唔知佢發展啦。不過據講咧就惹起好多人擔心啦。因為其實咧呢、這個申請丁屋嘅過程咧，你話若果係作奸犯科咧，其實有好多嘢要考慮。第一，要揾到個丁咧，就係揾丁。咁、那個丁啊，會點講咧？即係佢有啊，定咗個政府部門專門話：我、哦、哋申請啊，不如等我哋查探下先。那個丁可能要解釋個笪地點嚟咧，啲錢點嚟可以買到笪地咧。咁、仲有佢哋申請都起到所謂丁腳之後咧，咁、將來話又申請自己唔住啊，新嘅買家啊，咁嗰啲交易係點樣進行啊？啊！即政府咧，可以用行政手段，因为申请嘅话咧要等批噶嘛。之前都有啲人咧就话，佢哋自己真系啊，丁咧就想自住。咁自己又冇地，政府咧又冇地批俾佢，或者交即系俾即系送俾佢啦吓。咁嘅时候就等到遥遥无期嘅。咁就算系有地咧，政府都唔系即系批噶嘛。仲有啦，将来政府嘅政策。一旦改變，譬如話 A 唔准佢即賣出去，或者 B 嚇、一個期限咧唔止五年，咁仲有咧就係、即係唔止五年，即係話唔係補地價就得喎，係啊，你住翻十年、十五年先準你補地價，又或者咧補地價個數額金額好高，咁嘅時候咧其實都好大嘅影響， 係。 我當然啦，即係有啲睇得好通透嘅人咧就咁睇嘅。咁呢个都系政府一种咧，令到土地释放嘅办法嚟嘅。咁但系啊，广大市民嘅睇法又点咧？咁哎呀，公论咧，嗰啲艺人俾佢知啊，讲嘢我哋小心啲咯。 好啦，嗱，我哋啊真系未试过有呢啲相关嘅经验啦，可能咧都要睇下会唔会再有啲相关嘅消息再透露到出嚟，先知道系点发展咯。 我净系呢宗案件都好多人瞩目嘅，睇下后来嘅发展系点咯。 可能咧发展下之后咧就会多咗好多丁咧就出现噶啦。 啊，有冇发展商咧？唔知 咁就唔知啦。好啦，今次早讲住咁多先啦，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arbie。 之前讲到嚟紧将会喺火星建造 3D 打印房屋，其实喺地球已经可以住啦。 全球首批 3D 打印房屋已经正式在美国市面发售，售价都只是大约30万美元，即是大约240万港币。而且 3D 打印的房屋悭了很多施工成本和时间，它整体安全性和传统房屋不相伯仲。在楼价不断升高的市场里面， 3D 打印房屋在将来有机会成为大众最实惠的选择的。大家听多样嘢旁下身啦。我是星仔黄家星。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朝头早晨个 morning call 咧，咁啊电话侧边又话刘婆婆喺度，早晨刘婆婆， 早晨啊小白哥， 哎你好啊，哎小白得噶啦吓，咁啊晨哥 morning call 有啲咩点唱啊？系咪个孙生日啊？ 系啊系啊，我最细嗰个孙生日啦。 哦，佢叫咩名？ 佢啊，佢叫阿朗星。 朗星， 我啲家族啲人叫佢做大星星。 哦，大星星，佢几多岁啊？佢 三岁。 三岁，咁啊生日咯，咁啊嚟紧啊21号生日啊嘛，系嘛？ 21号生日系啦，系啦。 系咁啊，后日生日有冇准备定啲乜嘢 party 啊？定还是都会买个蛋糕仔俾佢啊？ 佢好中意唱生日歌，食生日蛋糕噶。 准备好晒噶啦，系嘛？呢啲嘢？ 呢啲嘢咧就你要订啊，订蛋糕就礼拜日需要攞，21号需要攞。 哦，咁啊转头好订啦吓，咁啊有啲乜嘢生日嘅祝福啊，俾阿朗星咧？ 我今年三岁啦，咁啊佢好得意嘅，好好玩嘅，同埋咧佢好聪明嘅，好活泼嘅。我哋个家族最细就系佢噶啦。我祝福佢咧就系、是、身体健康，发高长大啦，聪明伶俐啦，听佢爸爸妈妈话啦。 咁我都祝佢咧快啲精乖伶俐啊，听教听话啦，好冇？ 好啊，我祝咧听教听话，发高长大。 好啦，多谢晒刘婆婆你嘅电话，多谢晒你啊。 傲笑万重浪，热血热星红日光，胆似天打骨似精钢，胸襟百千丈，眼光万里长，誓奋发自强，做个好汉子，背天要自强，热血男子，热星红日光。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我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晨光追踪三十一。 9:25啊！哦，电话旁边有 Kason 罗启新，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 系、哎，我哋今日有咩电视节目好介绍咧？ 今晚八点咧有《铿锵说》啊，吓咁个题目咧叫《信者得救》，因为信者得救咧通常系讲宗教噶嘛。 嗯。 咁但系佢介绍呢位朋友咧就系、是、卢颂茂教授啊。喂，卢颂茂咧。即是以前呢即是不是很認識他的。 嗯。 啊但是認識他呢就是那次膝頭哥事件啦、嗯、即是被人踢親啦攬住膝頭哥啦。可以原來後來呢知他是呢個肝臟移植的權威嚟㗎。 嗯。 啊他呢在2005年呢仲獲得呢個國家頒發的科學技術獎的一等獎添。咁去到2016年呢擔任呢個香港大學深圳醫院院長。 嗯。 啊咁呢就咁佢當然啦，都好支持國家噶啦，咁樣。咁呢個新冠病毒爆發之後咧，佢表示咧就係希望去武漢嘅，嚇咁喺呢個地區嗰度咧睇下個疫情啊點樣處理啊。咁佢有啲咩睇法嘅咧？咁啊，咁啊，今晚咧八點可以喺鏗鏘説到嚟睇下佢咩講俾大家聽咯。咁另外去到日常八點半啊，咁咧就係科技在網呢個環節咧，就會睇下香港科技大學啊，咁物。理学系咧，里边咧就有一位教授咧，佢系带领嘅团队咧，咁啊研发咗全球最快速测试新冠肺炎呢、這个 COVID-19 嘅变携式测试仪器。 嗯， 哇，佢系利用咗呢一个咧微生，即系讲你都唔识噶，微流生物芯片技术。 系， 好似系讲嗰啲 科技嘢。 是吧、啊、月饼啊那些微流生物。 流生物不是流心啊。 啊所以呢真的很犀利。不过教目前呢的检测方法呢所需的时间呢即是他现在是40分钟搞定。 哦、 那我们都验过的啦是不是我们都要几耐下的他再通知回来是说两日之后的嘛。 嗯嗯 啊、现在的方法呢可能是一个半钟头至三小时咁样，咁、 嗯、 你话咧呢个真系掂啊！即系香港都好，系好犀利噶吓。香港咧啲大学咧成日都喺呢啲位嗰度咧 攞到分 嘢咧，好惊人哇！ 系、 嗯、 啊， 咁样咯，咁所以咧好紧要。喂，咁另外我想问一下两位啦， 嗯， 喺食方面咧吓，咁啊呢个家常便饭嘅环节咧就讲下啦。刺身啊，即系佢讲啊，喂，啲带子唔单止去做刺身啊、 嗯， 可以做云吞嘅馅喎。 哦，不 做刺身仲可以做云吞， 系啊， 系啊，真系紧要啊！喂，你即系有阵时，我觉得咧啲嘢为咗令佢矜贵咧，我喺食咁多种里边咧，我最憎嘅一种叫鲍鱼挞啊。 哦， 即系明明系蛋挞，蛋挞嗰个最好嘅地方就系嗰啲蛋又圆。个壳啊，即系松化，咁咧咬落去咧，你就好完美咁入口。但系咧，因为鲍鱼硬，个皮就松化，你一咬咧，通常系下边嗰个烂晒，上边嗰个咧仲系未咬断。 慢慢嚼，仲要 系啦。咁啊，摆到口咧，两个互夹个口感又好差嘅。咁、 嗯、 啊，但系讲到口感咧，今晚就可以睇下啦。9:30嘅零距离科学，咁啊题目系加点盐好吗？咁样会讲下盐、哦，咁盐咧就其实对人系好重要，但系盐咧实情系好多，因为海咁大啊。但系以前咧就盐好贵，因为咧就好多官方机构咧就管住嗰啲贸易噶、 嗯， 啊所以就好弊。但系亦有啲盐咧讲紧咧几百蚊一樽，咁有咩分别咧？咁今日可以睇下啦。 好，唔该 Kason， 拜拜。

自己未食，上机食咗先啦。一心二用，又想其他人分享到你呢碟餸，但系当你左影右影之后，真系攞起筷子，碟餸都变得冻。你又点会享受到呢碟餸最好食嘅时刻呢？我食饭嘅时候都系一心二用，因为好鍾意留意其他人。作为创作人，人生百态就系咁样，睇下睇下就见得晒。早两日有一对中年男女坐喺我对面食嘢，由于呢位男士一边攞住手机，一边好大声同佢嘅女伴倾紧偈，大声嘅程度足够令到搭台嘅人都知道佢哋讲紧乜。面对住呢啲有保险箱密码都尽量唔好讲俾佢哋听嘅人士坐喺隔篱，都唔知叫佢哋细声啲好，还是自己即刻走佬。通常我会选择第三种，就系、是、听下佢哋讲乜嘢咯。呢位男士可以话系发挥一心二用去到极致，佢双眼完全冇离开过手上面嘅智能电话，但系同佢隔篱位女士仍然对答如流。完全跟得上同佢倾偈嘅节奏，虽然内容都系闲话家常，例如讲紧呢碗通粉几好食，嗰只蛋煎得几正。佢回应到呢位女士所讲嘅内容不特止，仲带有好关心嘅心意。我俾佢呢种恋人般嘅甜言蜜语吸引到，所以我一路望住佢咯。佢嘅视线继续冇离开过手上面冰冷冷嘅科技产品。虽然电话开得耐就会越嚟越热，但系佢唔会有人与人之间嗰种嘅温暖存在噶嘛。我真系好好奇，到底佢谂紧啲乜嘢？一面吸收紧冷冰冰嘅信息，另一面就有充满热情嘅倾谈，一冷一热，真系去到人生乐趣嘅极致。呢位女士亦都配合得意，因为佢双眼从来冇离开过佢眼前嗰碗餐蛋通粉。佢一路食，一路同位男士倾得好开心。整段过程里边，基本上两个人从来冇望过对方一眼。到底呢啲叫做一心二用，还是系一种去到化境嘅默契呢？当佢哋食完嘢之后，男嘅就好急速地收拾自己随身物品，但系佢竟然讲出呢一句：你慢慢啦。我听到呢一句，心谂唔系啊嘛，你动作之急速快如闪电，但系你口里边就讲出叫人慢慢。我想大声同佢讲：先生，你想叫佢快定慢啊？如果你真系想佢慢慢，咁你咁快做乜嘢呢？咁样又好似等于赶佢走咁样。如果你系咁赶嘅，点解你唔直接同佢讲快啲啦？不过最难得嘅都系嗰位女士，佢好温柔咁讲咗呢句：等我饮埋杯咖啡先啦。但系用一个极速嘅方法一饮而尽。我好想同呢位女士讲：小姐，你杯咖啡唔热嘅咩？呢位男士先嚟一招一心二用，再嚟一招口是心非，高人啊！不过最后我都冇出声，心里面只系送上一个祝福。好好珍惜身边人啊，咁有默契好难揾噶。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但系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就是离别过，就是怀念过，便清楚爱怎出错。便清楚你真的爱我，但往日我很傻，就是常做错，就是求自我，未珍惜身边一个，在此生再不想错过，从年月里能全部看清楚，由始至终。Time 生在，不想错过，从年月里能全部看清楚，由始至终。 神厨房星期五 special， 饮饮食食大字典。 星期五咧就有呢个饮饮食食大字典啦，咁啊平时 咧系啦，唔想再努力啦， 唔想再努力， 唔想再努力啦。 咁你揾个姨姨先，系啦。 好，边个姨姨？ 唔好同我讲， 依依不舍。 嗱，咁啊，我咧就揾嚟一个医生，就是、一位日本嘅医生嘅，咁啊推介咧啲营养早餐。咁、我知道好多听众都话啊，崔神厨房咧，除咗讲煮餸之外，有冇啲系一啲早餐嘅 idea 啊咁样啦？ 有啲节目主持人曾经讲过咧， 咩啊？ 话啊，点样令到个节目更加有养分咧？ 系。 就是、不斷有一啲有營養有關嘅資訊， 是 就係、是、講一下啲營養師嘅建議咯。 哦，就得噶啦， 一定有養分啦。 哦， 營養師啊。 咁我今日就帶嚟好多養分啊。 好啊， 呢、這個咧就係其實喺一個日本嘅電視節目嗰度咧，有位醫生推介嘅，咁啊講到食一啲健康嘅早餐食物啦。咁佢咧就推介咗一樣嘢，就係、是、我之前話過自己好唔中意食 納豆，納豆 唔係。 納豆是超勁的，話佢哋日本人點解咁長壽是因為有納豆啊。 係，都係、不過今次咧，佢講嘅就係番茄。 我、番茄我 OK 啊。 番茄你 OK 啊？ 我講過啦。 係。 茄紅素啊嘛。 冇錯啦，嗱，但係唔淨止咁簡單，唔係茄紅素三個字，點樣食？几多点食，其实咧都有影响嘅。咁呢位医生咧就话，朝头早食番茄咧对身体系非常之有益嘅。咁曾经咧就做过个研究啊，就分别咧叫人喺朝头早8点食啦，中午12点食啦，同埋下昼6点去食番茄。咁结果咧就发现，你唔好咁望住我啦，系真噶。朝头早8点食番茄， 发现你依家成日笑我，唔知做乜嘢。 肠道能够吸收嘅茄红素，即系你最中意讲嗰样嘢。是最多的。 不是我为对前列腺好主要是。 我不讲这个话题啦。 是 ,OK, 是总之呢他就说、哦、原来呢朝头早食这个是食番茄吸收茄红素的黄金时间来的。那都有解释的。那医生就说为什么呢，因为你成晚没吃东西啦。就是正所謂空肚食早餐嘛，咁、正常咧就係空住個肚噶。咁當你長時間即係有一段時間係叫做斷食咗咧，腸道嘅吸收能力咧就會大幅上升啦。咁亦都所以令我諗起啊，點解咁多人話早餐好緊要？因為就係、你好好吸收營養嘅一個時間嚟嘅，係啦。 但 係 咪可以食好多咧？又會唔會係成為致肥嘅元兇咧？ 嗱，肥我就覺得佢又應該唔會嘅，但係所有嘢我覺得都過猶不及啦。咁、但係點樣可以令到你食一個番茄啊都食得更加有營養？除咗時間，即係話朝頭早食吸收得更加好之外咧，當然就大家可能會知噶啦，加熱啦，加熱咗番茄，比起你生食個茄紅素又會多啲啦。 係啊。 咁第二咧就可以試下飲呢個番茄汁。 咦，我有試過咧，有一排好想吸收番茄嘅營養咧，係咁喺超級市場咧。 你前列腺真係 唔係？我唔想講呢個話題啦。 OK 一人講一次。我話即係喺呢個超級市場嗰度，佢有啲好大支嗰啲咧，日本製嗰啲番茄汁咧，我細個好中意飲，同埋咧，其實我喺飛機咧。除了喝酒精飲品之外呢，我就是喝番茄汁 的。即是空姐姐姐問你，你需要什麼？ 是，我很 OK 的，但有些朋友就覺得那個番茄汁很血腥，直情是那個好像吸血新世紀那種血腥感。那 個顏色是吧？ 顏色以至個味道都是有些腥的。 哦，是是是，因為蔬果那陣味。 是啊，但是我很好啊。可能我細個睇得多《吸血新世紀》 系啊，咁啊呢個都係一個好好吸收呢個茄紅素嘅方法嚟。咁啊，你可以 keep 住呢個咁好嘅習慣。 好。 咁第三咧就係佢話揀番茄啦，講到點樣揀啲靚嘅番茄咧，原來真係越紅咧就越多茄紅素喎、 哦。 因為有時候你去街市咧，見到有啲紅卜卜， 有啲黃 嘅、 哦， 或者有啲係橙偏橙咗嘅，咁啊暗淡啲啦。咁佢就話咧，原來相反較淺色嘅番茄茄紅素就少啲，但係糖分咧糖度咧就会高啲嘅，咁所以如果你话即系放营养，你想要吸收多啲茄红素咧，就拣啲深红色啲嘅番茄。咁、最后咧就系话，原来啊，你啊做一啲好食嘅料理咧，都可以令到你吸收好啲。点解咧？ 点解咧？ 就是因为原来呢医生话脑部同埋肠道吸收能力呢係息息相关嘅。即係话当你食嘢嗰陣时觉得哇好味喎、啊、好开心喎、啊。咁你个肠道都会吸收得好啲。咁、所以成日啲人就话啊点解你唔好愁眉苦面啊或者你即係咁唔开心食嘢落去都唔吸收啦、原来係有根据嘅。 明白啦咁样。咁所以大家都可以朝头早揀得食得健康一啲啦。 今朝早食个番茄啦。 林慧的享乐时代， 林慧 ，Hello， 咁多位好啊！今朝早咧，梗系嗱，承接住崔杰同讲食嘢咧，今朝早想继续讲多少少食嘢。 好啊！ 不过呢种食嘢咧，就真系要拉远少少啦。由细食到大啦，我哋而家呢个年纪咧，如果细细个食嘅嘢或者成日可以喺街买到嘅嘢啦，都叫做可以列入怀旧小食嘅少少种类嘅。咁嗱，我讲先啦，我阵间会问你哋嘅、 啊。 我自己最中意嘅几样咧，我觉得属于怀旧小食嘅咧。我係真係有偏好嘅，嗰、那個偏好咧就係細個嘅時候食嘅頻密嘅程度啦，買得到而又食得到嘅程度啦，同埋真係中意個味道。嗱，首先第一咧，我最中意嘅係缽仔糕。 缽仔糕，但依家都好少缽仔糕嗰啲摊档啊，好似要去啲糕点铺 入晒铺头啊， 系啊，变成糕点铺、 好啦，林慧，咁你缽仔糕，你中意食有豆定冇豆先？ 我中意食冇豆噶。 咁你中意食白色定还是黄色先？ 我中意食白色噶。 系得呢几款噶，来来去系得呢几款噶嘛？ 四种咯， 系咯。 三种啫，黄色冇豆，黄色有豆，白色。白色好似冇豆嘅，通常都 唔系白色都可以有豆嘅。 你食过白色有豆啊？ 有啊， 咁四种啦， 会马豆糕嚟噶？你 唔系仲唔系？仲有其实可以细分到六种噶，就 是、 波豆同埋普通豆，即系有啲好多豆，成个面都系。 系啊， 有啲就轻轻豆咁样。 系啦，佢真系有得拣噶。嗱，我自己咧细细个开始咧，到而家都系嘅。我好彩，我屋企附近嘅街市咧系真系有一档系卖呢啲糕嘅。 系。 咁佢就即系佢唔系净系卖糕噶，佢平时系卖啲粮油杂货。只不过佢又有寄卖埋呢个缽仔糕啦、粽啊之类嘅嘢，咁跟住咧，我由细到大都系帮衬佢咧，就系买呢啲缽仔糕食，咁所以咧就即系咁多年咧都系食翻同一只味道，到而家都仲有嘅。咁、所以我就最近我都即系导紧我个女试下食下呢啲嘢咁样啦。好嗱，讲咗第一位咯，第二位咧我自己中意食嘅咧就系香蕉糕啦。 哦，香蕉糕我麻麻地喎，好似有啲精油味啊，系、精油味， 我麻麻地， 好浓嘅。 我都系啊，因为咧。我就觉得咧，香蕉本身条蕉嗱，你又话我笑你，根本就系你笑我。而家 我哋咁样讲完，你跟住佢就 你自己唔中意食香蕉糕就得，我话我都系又唔得。讲完啦， 得啦， 小白咧，小白 快讲完啦。 香蕉糕我唔食噶。 哇！咦，咁我哋有四票都唔食香蕉糕喎。我哋 即系我一个食咗。 俾林慧讲下，你中意香蕉糕何解咧？ 嗱，我觉得咧，香蕉糕有啲。铺头我都食过，系有阵好怪怪地嘅味，好似即系香蕉以外加咗啲好人工嘅味道啦。我都真系麻麻地嘅。咁但系我自己咧，有筛选嘅情况底下啦，咁我食过有一只咧系纯香蕉味嘅香蕉糕。咁、我就觉得 O K 嘅，因为咧其实真系好考嗰个铺头嘅味道嘅，即系就等于你人唔同嘅人煮嘢出嚟都有唔同嘅味啦。咁、其实买嘢食嘅道理一样啦。有啲铺头真系我觉得系麻麻地嘅，即系我觉得好系特登要加啲糕点嘅元素。落去咧，咁我就觉得，我都 no good 啦，咁，咁好啦。既然大家都唔中意香蕉糕，我哋讲第三样我中意嘅嘢啦，就系芝麻卷啦。 芝麻卷 我 好中 意， 芝麻卷 我一般。一般 点解咧？ 又甜， 即系同人 有啲甜啲嘅芝麻卷，系咯， 甜嘅有个谱啊。 系啊，芝麻卷真系甜嘅有个谱噶， 因为个芝麻味通常会重过个甜味嘅，咁所以我估咧，钟哥可能就中意嗰种甜到即系比较出啲嘅味道啦， 甜到漏， 唔系你都知啊，不如咁样林慧唔舒服，我俾佢嗰个秘方都系糖嚟。 系啊，其实我想话咧，阿钟哥琴日提供个秘方咧，我即系嗱，我系真系谂住做嘅，不过我真系瞓着咗啫。咁但系咧，我一听嘅时候咧，我就话哇。得唔得噶？我真系谂紧我得唔得啊？因为咧佢咧就 先啦， 我知道我会试嘅。你讲唔讲呢个秘方系乜嘢啊？ 唔系你先，你先讲咗你发生咩事先讲佢个秘方。 系啦，我咧话说咧，我就系本身都系有啲食物敏感嘅。咁我琴日咧就即系、就是、我都而家都唔肯定自己食咗乜嘢，我怀疑系海鲜啦吓，医生都怀疑系海鲜嘅。咁总之咧食完之后咧就出咗一点点嘅红色，好似啲风烂咁，咁啊好痕好痕啦。咁、甚至乎有啲位置咧可能出得大笪啲咧就痛添咁。咁、医生就话、可能有啲皮肤发炎，因为摸落去好兴咁样啦。咁于是乎咧，钟哥琴日就关心下我啦。诶、你点啊？咁嘅时候咧，咁佢就话啦，佢好笑嘅，我见到佢咧输入中咗好耐，咁我就谂紧有啲咩同我讲咧，咪有难言之隐？你都打咁耐，都未识。 秘方要写噶嘛，大佬、 医师开药咁啊， 医师开药。 跟住我谂打咩啊？打咁 问诊问诊，你嘅情况点啊？林慧 系啦，哇！跟住佢真系写咗条好详细嘅秘方，咁佢嗰个秘方咧，不如交翻俾阿钟哥自己讲啦。 唔係好簡單嘅啫，糖有好多種啦、 啊， 即係有砂糖啦、冰糖啦、 黃糖啦， 即係嗰啲一條長條形，好似金珠嗰啲咁樣啊嘛。嗱、你唔好用片糖，唔係唔好用冰糖，一定要用嗰只片糖， 片糖 即 係 黃色、黃色、深啡色嗰只啦。咁然之後攞杯熱水，咁你你就唔好成條懟曬落去，大約一杯水咧就落八分一條。 系， 咁但系你即系你就如果叻嘅话，你咪切咗佢出嚟咯。但系好硬噶嘛，你知啦。 我通常屋企揾菜刀剁噶， 用菜刀剁啦。 我都系就咁斩断佢， 斩断佢啦。如果唔系咧，你就慢慢攞把刀刮，磨，即系呢个就需要，同埋你就方便溶啲咯。因为你刮咗变粉啊，糖粉啊嘛，开咗佢，饮咗佢冇事。 吓、系啊， 边个教你噶？钟哥， 我阿妈教我， 妈咪教你。 因为我阿哥以前细个又系咁样噶。 你妈咪教得好啊，真系。 一食海鲜咧，就即刻出嗰啲风烂啊嘛。跟住我哋边有咁多医生睇啊？跟住我阿妈就入厨房攞条片糖出嚟刮咯，跟住冲水饮，饮咗佢瞓觉啦，冇事咁样。 系啊，我琴日翻到屋企都系第一时间同我阿妈讲，诶试下啦咁。跟住所有嘢都准备好晒，但系跟住我瞓着咗。 你放心，饮糖水。 我未至于去到话，不如出去攞个香炉灰冲水。我唔系嗰啲，我唔系嗰啲嘅，你放心。 我初初都系谂紧，到底系乜嘢秘方？ 如果惊太甜，加几粒汤圆嚟都得嘅。 讲嘢啊！你真系，你几个见人食药加汤圆噶，冇噶嘛？ 贴你嗰个都糖，呢、這个盐点 顶唔系喎。阿小白，你咁样讲咧，我即刻觉得易入口咗、啊，即系好似、食紧糖水咁样。因为我本身咧都喺度谂紧，如果就咁灌一杯水，你谂下一杯水，钟哥话，然之后八分一嚿糖，你即系斋饮糖水嘅啫， 系几甜噶， 系咯，都真系已经好甜。 你今晚试咗，听日翻嚟讲我知。 可能你一试便爱上嘅。 系咪？次次都系咁样。咁我会试嘅，会试。试完话俾大家听，睇下得唔得吓。咁嗱，讲咗头先嗰几个高点啦。咁你哋又点啊？你哋对于啲怀旧小食嘅程度系点咧？ 我中意系芝麻糕、芝麻卷多啲。如果真系 怀旧嘅小食定零食先，小食嗰啲 小 食类， 其实唔一定系甜类嘅，咸类都有好多噶。 即系如果咁多样拣咧，首選咧，我都同你一樣，我會揀咗缽仔糕先。即係如果呢一類型咁樣嘅叫做傳統街邊糕點類咧，我都係揀缽仔糕嘅，即係呢一個。不過咧，我就偏好嘅，我一定啊，唔好話一定啦，你未必揀到啦。我多數係中意係黃色多豆。 哦，我一定唔會同你爭啦，咁就 因為黃色多豆嘅，我 落個 order 係咁啊， 黃色多豆係啊，三個。 今日晨光第一线够钟啦，阵间仲有十点钟新闻报道，跟住有风show快活人，然后就系一点钟新闻报道，跟住仲有 系咪玩啊你？崔杰同阿欧、林慧、白元浩，咦，钟哥呢？钟哥 喺度，下星期一继续晨光第一线。